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53岁男子，他们涉嫌昨晚9点几在中联办门外毁坏一个帐篷。当时民间团体华人民主书院正是悼念湖南失明民运人士李旺阳。两人获准保释外出，6月底回警署报到，华人民主书院谴责今次的破坏行动。内地失明维权律师陈光诚计划在纽约写一部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人权诉求的书。据了解，陈光诚除了希望透过出书讲述自己的遭遇，亦都要实现三个的目标，包括传达他要求中国有更大自由的信息，支援他的家人和筹款给人权团体。陈光诚仲未动笔，希望在几个星期内同出版商会面商讨出书的事宜。陈光诚4月摆脱软禁，逃离山东的住所后，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其后在中美协议下，陈光诚前往纽约到大学进修。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说，联储局已经做好在经济状况继续恶化时候采取行动的准备。他的言论未有进一步确认美国短期会推出更多刺激经济的措施，抵消了中国减息的乐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12460点，升46点，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3点，收报28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1点，收报1314点，欧洲股市是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嘅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嘅天气转吹不稳定。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识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言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数码大家台。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升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2012年6月25日，大婚之喜，准新人欧阳德芬、蔡立仪， 真的假不了嘅。 点样办呢、 嗯、 恩爱是办 的。是特别我们重新开始回这个关系，大家是明白，即我们过往自己又错过了对方的很多很多东西。 相爱的幸福，我们的祝福，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八点半至十一点，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五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香港有没有官商勾结？曾荫权好憎人讲呢句说话。过去几年有记者提起，他就立即黑面。他觉得港记人无事生非，香港有独立的法庭，信誉超著的廉政公署，口碑载誉的公务员队伍，世界奇迹的金融市场，官商勾结，你有证据咪去 ICAC 咯。普通市民未必有乜嘢真凭实据，但生活其中就一定有感觉。尤其是九七回归之后，金权交易、官商合作、地产霸权独大、贫富天渊之隔，这个称之为象。古代圣人就以象取卦，所谓卦咪就是挂在眼前的现象咯。上古时代原始景观不外乎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即是八卦里面的乾坤顺雷坎离艮兑，八种现象重叠形成64个组合，即是人生的64个处境就成为易经的64卦了。每卦有六爻，即是人在当时的位置。爻是仿效变化的两个基本单位，主动的是阳爻，被动的是阴爻，一阴一阳的两条横线就等于数学上面零与一的二元对数关系，亦即是现今电脑的基本原理。市民见到官商勾结的象，但煲胎又觉得冇 case， 问题在哪里呢？香港有一套官商之间的地下秩序，殖民地时代官有绝对权力，商尽管发财，但不可以挑战官位。政府分配利益，一切以方便殖民统治为原则，好像地铁咁，是集体运输，经营高昂，所到之处土地有价。政府俾你起楼，用地产收益补贴市民的车资，这个是默契。信和王志祥用空壳公司炒棋子，1987年股灾输了10亿，他们想赖账，港督出面追数，不给就成系人要在香港冚旗，他们乖乖找数。这个就是殖民地时代的官商关系。回归之后，政府威权丧失，商人做大，北京官场浅可通神，九七前的官商默契就变成今日的官商勾结，拉远贫富，得权处处，社会矛盾就一触即发了。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咁我哋有啊大班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财经台嘅吓黎泽芬。 诶、早晨啊，各位听众。 嗯，喂，点解减息啊？突然间吓， 你减息 啊？大陆啊， 听我啲黄奇山收到啊盖特纳嘅电话啊嘛， 系真系 啊，美国佬叫减息咪减息咯。是真的咪讲少啊！真系，因为点解而家你根本 而家咁亲密嚟噶？ 唔系，因为点解咧？即讲真的，而家呢个世界咧，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后咧，就冇得分嘅。你谂下，人哋口烂失火咧，迟早烧埋嚟嗰度噶嘛。 咁而家你歐債危機咁即係咁嚴重，美國咧個經濟又開始放緩， 嗯、 大陸咧又下滑風險上升，咁、 嗯、 啊一定係到最後咧，大家夾埋一齊咧，點樣撐翻呢個市？因為其實冇橋喎，資本主義即係危機來來去咧，一係就海恩斯式嘅，就係、是、即係製造就業啦，即係財政支出咯，係嘛？即係個地唔爛都掘爛，你請個人嚟掘㗎啦，係咪先？一係就咁樣，一係咧就係、是、所謂佛利民 派錢啊， 貨幣政策即係印啲銀紙出嚟，印啲銀紙，銀紙多咗啊，即係自然咧就係刺激一個需求啊嘛，咁啊帶動翻經濟上升，得兩條橋啫嘛。咁而家嚟講咪即係基本上而家當今之勢，啲人都係迷信即係貨幣主義啊嘛，咁啊印錢咯，其實去到最尾都要印錢嘅。咁當然啦，大家知道印錢啦，到最後咧，其實都係。 但係歐洲成日都係講話咧，不如係收縮收縮啊嘛，係。 話啫，即係嗰個德國佬係咁做，但係唔得嘅，去到最後都係印嘅、嗯。其實而家印咗啦，德國已經係、嗯，即係呢個歐洲印咗啊、嗯、，LTRO 咧，即已經係掟咗20,000亿欧罗， 嗯嗯， 即係落個市嗰度啊，但係都唔夠， 嗯， 咁所以變咗早兩日咧，歐洲議會嘅議息雖然係維持息率不變，但係都同意將個所謂 LTRO 咧長期、嗯、即係咩金融操作咧，就係延長多半年。係、 嗯， 咁就話標時唔掂咧，咪又再印過。 係，嗱我哋唔識財經，你又好奇怪喎。喺內地嗰個息咧就減咗，但係佢又準佢嗰個彈性咧，又可以有嗰個幅度又寬咗喎。咁點解又點解咧？真係 咁你 咁又益啲銀行家係咪咧？ 唔係，咁你銀行唔同、啊即係。內地都有四大內銀，同埋有普通嗰啲民企銀行噶嘛。咁、 啊、 即係話有個即係減咗息啫、嗯，但你可唔可以借到錢咧、嗯？即係等於好似你咁樣、嗯，即係你又得啦，我又唔得啦，係咪先？你走去匯豐借先，佢會借俾你，佢未必會借俾我噶嘛，係咪先？而家大陸有個情況就係、是、好多，即係點解即係啲錢銀行又唔會借，即係要揀人嚟借嘅。咁同埋國家嘅政策要規定嘅，唔係亂借。佢驚你借咗錢又去炒樓，咪好大件事。 我諗啲聽眾最關心就今日市升一啲嘅， 市咪會升，市會升 但係問題就係話， 但係升完都會跌嘅呢、這個世界。 唔係，但係問題就話美國聯儲局啊，呢、這個伯林克出嚟講嘢咧，就淡化咗呢個因素嘛，呢、這個減息因素。 唔係， 所以美國唔係升。 美國佬好叻嘅講嘢，呢個伯林克。 唔係啊，所以美國咪先一開始升好多嘅，但係收尾收市就 唔係啊，證明美國先至係世界嘅大哥啊。因为点解咧？佢系 佢都出口述噶嘛？ 唔系月中先系联储会即系意识噶嘛？真正会唔会做咧？就到时先讲。佢唔会咁快。你全世界个话去讲，即系星期三已经全世界市升噶嘛？佢就唔会喺啲个话去讲嚟讲噶啦。佢仲冧住你嗰阵时候咧，咁你而家嚟讲嗱，你从炒卖角度嚟讲咧，啲淡友咧唔敢乱咁沽啊。因为你唔知道伯林克几日突然之间系好似中国咁，突然间宣布你即刻整个 QE3 出嚟，咁咪夹到你死咯。所以变咗佢好嘢，佢留咗招，即系无招胜有招啊，其实。因为仲有一招，如果你出埋一招之后咧，啲底牌俾人睇晒啦，咁反而 但系炒股始终要见家用， 咁唔紧要啊，即系呢个资本主义讲信心问题， 你想升你话想跌嘅，咁啊，梗系想问下你啦，好简单，今日你话嗱、嗯，我就叫人买九仓啊。有人话使乜买九仓，就买回德丰咪得咯。 回德丰啊，吴光正自己买咗好多， 吓、啊、咪就系、是、咯，吴光正 买 咗， 你跟佢买都冇错噶啦，其实都。佢唔會自己倒自己米啫，係咪咧？ 你先係咁樣咁講話，即係大股東如果增持嘅時候，你跟風啊！ 好多人都係㗎，你而家成日增持場，個個都跟住買㗎。 唔係一樣啊，即係同一件事。 你睇下邊啲大股東？ 睇邊啲大股東啦、 啊？有啲大股東做事啊嘛，你笨㗎嘛？ 啲你回購唔一定係升嘅，因為有啲譬如佢間公司唔掂嘅，嗰啲股票攞去壓咗俾銀行，佢、 啊、 向銀行保證咧，股價唔可以跌低過邊個，咁啊逢低佢會兜翻轉，係會自己托㗎嘛。咁呢啲就唔好信啦，係咪？但係你真係即係睇有冇實力咯。即系咁讲，即系睇边一个买啦，系咪先？ 但系问题系而家呢个唔系财经台嚟嘅，大声 哦，咁啊系大声台嚟嘅，咁啱今日唔系今日好多嗰啲人即系投资者 都关心呢啲消息啊， 其实系嘛？ 好啦，讲翻海运大厦啦，大班 嗱， 喂人哋出嚟讲话冇噃，嗰、那个现任嘅特首啊，嗰后任特首啊，连呢、這个吓、啊、司长局长啊，都话冇介入嘅， 咁啊仲好笑 吓， 咁即系话俾人听咧，呢、這个地政署咧自把自为， 冇可能啦嘛。 佢话讲新任嘅特首又好， 系 上一即系现任嘅特首好，差啲讲上一任啊，其实而家仲有，而家仲有 上一任都系佢啊，冇话 仲有廿三任，但系有个问题就两个人，两个现任嘅 系 啊，就嚟上任嘅特首都有个人喺个政府里边嘛，呢、這个就咪佢自己咯，呢、這个就系林郑月娥嘛，而家第一佢系主政呢、這个地发展局，将来佢就 C S， 哦，即系唔关佢事。 啊 点解唔关佢事？咁佢话冇。两个政府嘅人都喺度咯，咪去咯。 唔系咁个地政处长咪变咗香港欧文龙。 嗱，第二样嘢咪就系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咁诶，林郑月娥好打得，真系打得。我话俾你听，佢而家话咧，如果唔攞出嚟批，即系公开镜头幅地，先至出奇。嗱，呢、這个叫出尔反尔。当年刘丽超嗰阵时 候，嗯， 走出嚟喝住。话我唔会同你倾嘅， 系咯，咪就 到咗租约之后，咪攞出嚟公平镜头。喂，呢、這个就系地政处处长当年嘅地政处处长讲嘅嘢。咁你即系话刘丽超当年越权啦，刘、 啊、 丽超白痴噶啦，刘、嗯、丽超做嗰啲嘢系出奇啦。 咁如果你系专业人士嘅咧，咁佢都系专人士。 喂，你冇讲咩专业人士啊，嘥气啦，领会都系揾专业人士估价噶。咪估咗个大头发出嚟，当年我咪喺立法会嗰度 啊反对领会上市嗰时候，政府啊、 嗯、 就系讲嗰句嘢啦。喂、 嗯， 我哋有国际测量师去、 嗯、 啊测量噶、评估个价格噶、嗯，大班你识乜嘢啊？咁啊，直情系咁讲啊。 咁串， 佢冇讲到嗰个国际测量咧，就系同呢个其中一啲Cornerstone Investor 系有关系嘅。 大佬啊，你唔好嗱，而家第一就话冇可能啊，政府 系 讲紧几百亿嘅嘢啊，讲紧几千亿嘅利益，你可以话唔关我事，唔关政府事，又唔关梁振英事，咩人都唔关事， 可能 啊、你林郑我都唔关事。啊，最收尾讲到咧，差唔多争啲咁样讲到，连地政处长都唔关事 啊！ 因为揾出边啲人搞嘅。 哇！ 哇！咁我不如揾出边啲人入嚟做政府啦。 唔使揾你嘅。点解咧？其实梁振英未出声嘅，因为将来咧佢又会答你噶。 啊！ 我冇话过唔关我事。 喂，佢嗰啲英文又离谱啊！I'm not saying。第一 ，I am not saying 啦，啊 ，I'm not touched， 咁啊两个 lock 喎，跟住就 I have no comment， 我冇人咁样讲英文嘅大佬，咁你唔 ，I am not saying 系咩意思咧 ？And I am not touched，I'm not， 喂，佢讲乜嘢啊，大佬？ 即系讲紧嘢先系 saying 啫嘛，佢又冇讲紧嘢，咁点会 I am not saying？ 佢意思 就话艺术嚟嘅，我 呢系中文英文嚟嘅。佢意思即系话我冇讲过，我冇受感。 唔系咯，即系啲所谓即系负得正，但系唔系负得正嘅，系咪呢招好用嘅？ 唔系，就系仲有个嘢好嘢啊！佢成班人都系衰人。 你睇嘅英文报纸嚟噶，会唔会个记者咧系将佢嗰个广东话意思？ 唔系、 啊，又唔系， 佢系俾英南华总部访问。 喂，我都成日俾南华总部访问噶，佢、 嗯、 我都系同佢讲广东话啫嘛，佢成日问我英文点答啫。 咁呢个又有可能喎，林毓华突然间又冷静啲、 哦。我成日都系，所以后嚟我睇完之后，我经常咁讲。 琴日啊，罗范， 我英文唔系咩意思噶？ 琴日罗范招温冇薯你咩？琴日罗范招温请你饮茶咩？ 请我饮茶？ 罗范招温 容易请我饮茶嘅咩？ 几黑人 大班，你都要约我先同你饮茶啊！ 呢、這个罗范招温你话黑唔黑人憎啊？而家去到一个地步，薯人啊，拱人哋个咪之后咧，就走去薯人。嗱，啲记者怼个咪埋去，第一拱开人个咪， 系 跟住。屙尿咩？叫啲记者去，而家啲记者屙尿唔出咩？大佬，你真系薯，佢系咪臭紧酸嚟噶？喂，佢不知所谓 嘅。梁振英呢个咁嘅即系语言嘅艺术咧，其实几好用啦、嗯。譬如咧，你第日夜翻屋企咧，咁你老婆咧就闹你，林伯，你系咪去咗滚？系咪你唔爱我？ 啊、 我冇话过唔爱你， 我又冇过去滚啊！ 我又冇话过。 我冇话过我去滚，嗱我冇话俾你听，我冇话到我冇去滚，我冇话俾你听，我冇话过去滚，或者我冇话俾你听，我冇话过去滚，或者我又话俾你听，我冇话过我冇去滚，你再问我咧就冇嘢讲，喂。兜巴冚埋你都唔知树啊，大佬！喂，今时今日咩态度嚟噶？你呢个罗范招芬，咁你睇一睇佢身边啲人咧，你就知道梁振英系唔戴眼识人嘅，同埋咧系咧用人不当。佢话我用人咧就用人为才，佢一用人为蠢才，用庸才啊！ 有啲嘢佢唔话得事啊嘛。 我唔同意你讲个大伯，因为呢个世界咧， 合噶嘛。 罗范招芬佢自己揾翻嚟呃人做。 你知唔知世界有三大？ 我又帮罗范招芬讲下好话啊！佢初初话唔做噶，唔做咁啊，跟住咧。阿梁振英周围揾人 系揾唔到啦， 揾唔到人又哀翻罗范招芬，罗范招芬挨热气嘅，你谂住成家人去旅行，而家都取消埋啊， 系 嗯 啊，咁呢样嘢你就要俾翻啲 credit 佢嘅，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讲咩啊？ 唔系啊，你唔知呢个世界嘅定律啦，就叫做物以类聚啊嘛，人以群分，即系同类嘅人咧走埋一齐，而家系咁样，即系点会唔识？即系点会唔带人识人啫？傻！ 咁你而家睇佢，咪就系睇佢。如果你话睇一个人，你睇佢身边啲人，就知道系咩人，佢就系输嗰啲人咯。跟住咧，较早前人哋问佢，你要五条司十四局，如果立法局过唔到点啊？我冇后备方案。而家再问佢咧，个天唔会冧落嚟嘅。 喂，佢哋好离奇怪，佢哋讲法就系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唔需要有后备方，都唔明，一定完唔明佢讲乜嘢喎，真系啊！ 唔系啊，佢而家又讲又反口啦。 啊！ 而家话咁个天唔会冧落嚟嘅，咁一早我哋讲咗噶啦，即系听咗人哋讲咗咁耐，佢先至明白。啊！原来五条尸十四局埋唔到位咧，系唔会死人嘅。佢而家终于明啦。 嗯， 啊，初初又冇后备方案。喂，如果一个咁嘅特首出尔反尔，啊，噏得出就噏。喂，咁你点睇？佢作为一个领导，你点睇啊？乔仔， 我哋要习惯噶啦。 我真系要习惯， 即系要习惯， 即系要接受， 即系要习惯，唔系即系习惯去即系理解呢种 嘢，唔使咁快踩系嘛？ 唔系，我觉得几好用嘅。譬如如果我做财演咧， 系 咁我即系琴日如果我话个市跌咧，咁咪今即系咪即系话个市唔会即系唔会升咧？咁你今日嚟都问我，喂，你琴日好似话个市唔会升，我冇话个市唔会跌，咁即系我即系应用。 I'm not saying 系我冇讲过。我冇咁讲，系应该咁译嘅。我冇咁讲。嚟紧做，如果你当佢呢个系中文译英文，唔好理。而家当英文译翻中文啦。I'm not saying 咧，就我冇咁讲，我冇咁讲啊。啊，我又冇话到，我冇俾你感动。啊，你再问我就乜都唔讲。 其实佢呢啲说话咪就系由阿董建华嗰度演化出嚟学翻嚟嘅。大家记得当年。董建华嘅名言系咪先咧？我冇讲，我真系唔存在啦。八万五系咪先？我都冇讲过，我都唔再提啦，真系唔存在咯。 唔系，咁啊，当年咧，呢个董建华咧就真系罗范招芬就学足董建华噶啦。董建华当年咧啲记者啊走去追问佢嘅时候咧，佢就话早晨。我有个老友系咁噶，由朝到晚见到人都话早晨嘅。因为佢冇嘢讲啊。啊，佢唔知讲咩好，佢咪话早晨。夜晚见到你系早晨，晏昼见到你系早晨，任何时间见到你都话早晨。咁所以我就喺度闹鬼佢啦。呢个都系天才嚟嘅，呢个又系人版嚟嘅。佢话你知唔知咧？我系而家做紧一个心理嘅测验。佢话我每日同你讲早晨，每次见到你讲早晨，跟住打电话俾你又话早晨咧。佢话你迟早咧，你咧就会。第一接受咗我呢样嘢，第二样嘢你都会讲早晨啦份嘅。如果我打俾你咧，啊，即系 Q 仔日对住我讲早晨咧，有一日 Q 仔打话俾我咧，我潜移默化咧，我就早晨 Q 仔咩事啊？ 大班你有冇读过心理学？即系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好著名嘅测验叫巴洛夫的狗，有冇？有冇听过？ 你讲 即系话每次喂只狗之前咧就敲个钟咁样，咁啊等只狗咧即系以为有嘢食嘅。 咁敲得多咧， 你敲得多到 佢就系啦，所以我唔中计嘅，我次次闹佢嘅。我而家几点啊哥？你朝头早又早晨，而家晏昼三点啊早晨，夜晚早晨，你当我傻噶？我话嗱， 唔系林郑月娥用紧呢一招啊，佢要将全香港人当做系即系巴洛夫的狗咁训练。佢讲习惯咗之后，你觉得到时到后咧就知佢讲乜噶啦。 我谂啊，李光耀成日揾接班人，佢揾咗个仔，我觉得李显龙唔掂噶。我觉得真系帮香港人做啲嘢啦，李光耀，不如走嚟揾阿梁振英去做新加坡总理咪好咯，吓、啊？ 咁我哋香港冇咗个人才咯， 唉唔紧要啦，呢啲留翻新加坡使啦，啊新加坡冇嘢噶，你涂鸦都可以判监嘅，有咩唔得先得噶？啊如果好在嗰个系女仔咋， 系 如果个男仔打腾噶啦，啊我谂将来 咁系性别歧视，真系唔系几啱啫， 唔系打腾咁啊好啊，咁即系新加坡人啊爱锡啲女性噶嘛。嗯咁唔系歧视，系歧视男性啫嘛。 咁咪就 系 歧视男性 咯。即系男性嘅个屁股咧，就可以打多几嘢。不过可能打半只好真系。 男性 打屁股，打 我唔知啊，打屁股唔系几好，即系个屁股而家都有价啦。 以前咧华人读嘅时候打屁股噶，阿 Q 哥。 唔系呢个年代而家唔 同啦。 就想我男人嘅屁股都有价噶，即系你打选择某身材工具。 你喺度乱噏嘢，你快翻去！你个大前台，你同阿林兆喺度乱噏。 家冇过嚟，唔好喺度倒乱我档摊。我哋十点钟先讲咸湿嘢喺度。 呢个唔咸得我讲。 十点钟咧就系啊，思豪先走嚟讲咸湿嘢。 唔系，我哋都有个富商啊，即系都系即系咁样揾食啫嘛，都系。 嗱，你而家讲翻呢个 收咗监啦， 讲翻呢个旧仓啦，讲翻呢个。嗱，而家罗范招翻走出嚟，嗱，佢讲嗰啲嘢咧，其实冇分别嘅，你唔好上当。嗱，佢而家就嗱，我今日都写一篇稿啦。即系我琴日讲嘅嘢，将佢记录咗啫。只不过就话应该用一个叫 BOT 计，即系 Bill Operate and Transfer。啊，咁我哋就同佢计咗话，佢有九十万尺呢个楼面。咁佢就话唔系，佢承认啊。嗱，佢冇话到我啲数字唔啱噶。佢就不过咧攞咗四成咧，就去做码头、停车场同埋海关嘅设施，同埋处理行李、配合码头运作嘅设施。好啦，咁我就话咧，我哋而家唔见咗百几亿，120亿，系嘛 ，Q 仔？ 啊， 我就话我哋唔见咗起码唔见咗120亿嘅，150亿，冇简单嘅。我接受你讲嘅罗范招芬，唔系罗范招芬，佢两个女人一样嘅、哦，一个就黄万妮，一个就系李香琴，好简单嘅。以前你睇粤片就知咧，黄万妮同李香琴咧都系做嗰啲恶死能登嗰啲嘅啊，恶家婆啊，恶女人噶啦，嗱。如果咁样计，你话六成，我咪同你计六成咯。啊，咁我话而家我哋市民啊，唔见咗150亿，系咪叫仔？ 好似啊， 咪睇你减你 减啦，你当个200几，减翻70亿，系有冇啦？系啊，105亿到啦。 唔系多咗170亿，咁啊170亿，咁咪打个六折咯。我接受你啊，我接受你呢个林郑月娥讲啊，你好打得，你浪得佢紧要六折咧，就系六。十亿六七四廿二都系唔见得百亿， 佢唔未做过生意啊！ 咩百亿唔系钱嚟嘅？仲有啊，喂，佢未去过海运大厦，我问你啊，叫仔，海运大厦拍摄使唔使钱噶？ 梗系要俾钱啦！唔系，我系未做过生意，点解咧？就算喺个海关设施里边咧，你等于过罗湖啫嘛，里边都系有商店噶、因为我有铺租出去 賣。唔系，海关设施就俾海关 即系前面 啦， 即系你喺 嗰 个 铺位唔系佢嘅，唔系。咁你 个码头设施里边可以 唔系，佢即系话唔系商用嘅。嗱，你又唔好 俾政府用啦， 即系话90万尺里边有四成咧就唔系商用嘅。咁我接受你咯，我咪打翻个六折咯，咁简单啫。我话唔见170亿，我计条数出嚟，咁六折60、67、42都系唔见100亿，100亿唔系钱嚟嘅。仲有啊，未讲完啊。喂，你去过海运未噶？ 好耐冇去啦。 泊车使咩钱啊？ 泊车要钱，好贵嘅。 唔系 ，OK， 第一泊车要钱啦。 钟嗰啲， 你嗰啲船啊，丽星邮轮嗰啲啊，或者嗰啲咩 QE2 嗰啲啊，你嗰泊埋去使唔使俾钱噶？ 梗系要啦，泊船咪好贵。 好鬼贵噶，嗰啲唔系钱。喂，大佬啊，你呢个林郑月娥，我都系接受你条数，我都唔同你拗呢啲停车场有人收，我唔同你拗话泊船要俾钱，我就系条婆乸数嚟，呢、這个就叫做数码讲嘅整百条数，好容易计嘅啫，都系唔止100亿。咁你嗰100亿点解嗱？今日你睇其他所有报纸，所有啲铺头喺湾仔铜锣湾，全部讲租铺位咧，冚唪唥讲千蚊一尺嘅。嗱，最简单一样嘢啦，都系九仓嘅呢个 时代广场 啊，我走咗间戏院啊，而家变咗名牌店啊，你知唔知嗰度几钱租啊？千几蚊租咯。 最近有个新最新价就创咗个价，就系好似嗰个咩即系卖二手手房嗰个米兰站，好似200万啊嘛。 唔系，总之话俾你千几蚊尺啦。咁啊，话俾铜锣湾湾仔 200万一尺啊，买咗100万一尺。 铜锣湾同湾仔，我问你一样嘢啦，同九仓嘅海运大厦系咪位置？我当唔系好过啊，都起码 comparable 啦，叫做系咪？我问你啦，时代广场啲租应该贵过呢个海运大厦，又海运大厦啲租贵过时代广场。我问你， 咁啊，海运大厦有 sea view 啊？ 咁梗系海运大厦啲租贵啦，嗰度最多游客，嗰度最多自由行噶嗰度。 同埋你 行都行晒啊嘛！一个圣诞节啊，一间名牌店啊，做2亿几生意啊！ 我知，即系我一年都行一两次，一行就行晒嘅，一好挤逼嗰度，太过挤逼。 喂，你喺嗰六分钟俾啲车碌过噶，不过啲行李车。 啊！ 佢自由行一日拉住架车，你每逢喺广东道，你行慢啲，你企喺度一阵间，我担保你不停俾架车碌过只脚。 嗯， 我话俾你听，就系咁简单嘅啫嘛。 IFC 都好多人拉，我睇住佢，梗系 咪就唔会碌到你只脚嘅。IFC 冇咁多人，IFC 唔够呢个海港城， 够人潮 好逼嘅，即系如果你。 近圣诞节或者过节嘅即行海港城真系人头涌涌，好犀利。 唉，所以我唔系话呢啲咪叫利益输送咯。你呢一个林郑月娥好打得，你系打得啊！你唔单止打得，你赖得啊！而家赖晒地政署啊，唔关我哋事嘅，咁啊轻轻大过100亿啦。听新闻啦，吓 Q 仔翻去第三代。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8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说，如果欧洲债务危机恶化，联储局会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不过他并没有发出将会短期内采取行动的讯息。伯南克在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欧洲的目前情况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构成重大的风险，必须密切注视。联储局仍然是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伯南克说，联储局有一些可以考虑采用的措施，但他没有说出是什么的措施，亦都没有暗示有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人民银行调低利率利好大市，但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没有发出将会短期内推出刺激经济措施的信号，市场人士感到失望。道指走势在尾段转弱，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更加是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141点，收市是升46点，报1246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3点，收报28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不够一点，收在1314点。各类股份中，以工业股表现是较突出。联合科技升了超过 2%， 收市报75.4美元，股价升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能源股亦都向好，科网股同金融股就普遍下跌。至于欧洲股市是全线高收。评级机构维誉调低了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的信贷评级，主要是关注到西班牙的高负债和化解银行业危机的开支。维誉将西班牙的评级调低三个的等级，由 A 调低到去 BBB， 评级展望就是负面。惠誉估计西班牙银行业需要多大约600亿的欧元资本，较之前的估计多大约是300亿欧元。另外惠誉说，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的评级就会立即被调低，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都会被列入负面的观察名单。国际特使安南对意见分歧的安理会表示，各成员需要团结和立即向叙利亚政府施压，执行和平计划，否则叙利亚的暴力冲突就会失控。安南先后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发言，促请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如果不尽快改变叙利亚目前的状况，当地可能继续有屠杀，甚至演变成全面的内战。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大说，安南的和平计划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核心，呼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立即无条件履行和平计划，以及要求国际社会强力去支持和平的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天气转吹不稳定。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8号星期五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啊8:04啊，今朝早有啊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吓，咁啊大埔公路向翻大围方向近呢个新城市广场咧，中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车龙已经排到后边嘅沙田污水处理厂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咯，唔该吓。好啦，走翻过嚟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嘅翻工情形先吓。咁啊港岛故事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去到顺和广场嘅，咁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点啊？唔错，搵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走埋一齐噶，现时拍住晒啊，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有两个阿兰咧今日都走埋一齐噶，我哋好多人都好关心噶。哎呀，唔系卢少兰又或者阿罗兰啫，系今届欧国杯两个主办国波兰同埋乌克兰啊，嗱今晚开波啦。那通系要提下大家噶，哎呀，唔系提你落住啦，赌少啲啦，好冇？哎，今晚狂欢睇波饮酒啊，点啊？唔好揸车啦，唔该各位吓，累己累人啦，搭的士振兴下经济啦，好冇？哎，靠你哋啦吓。哎，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系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仲有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排翻到康庄道桥底。乜启德隧道过海又点咧？呢分钟去到芜湖街噶，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啦，排翻到电话机楼嘅。好，走去新界区睇睇啲隧道先吓。咁啊，新界区嘅狮隧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石门汇泉处噶。啊，大妹啊，你平时啊咁中意唱歌啦，够唔够胆喺一大班人面前表演下咧吓？ 我就唔敢啦，始终都系女仔面皮薄啲噶嘛。不过佢哋就够胆啦，嚟紧星期六下昼4:00去到5:30，喺沙田大会堂广场有创路艺社举办嘅乐队音乐会，唔知到时佢哋啲咩绝技令我哋听出耳由咧，真系超期待啊！行经沙田你记得多多支持佢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李维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数码，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八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家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我的郎中一起，我的郎中一起，听着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7:30。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阿芬系要照顾年老嘅妈妈，搞到好猛整，成日发脾气啊！ 照顾老人家压力系好大噶啦，但系千祈千祈唔好攞老人家嚟发泄啊！ 小慧，但系到咗真系好辛苦嗰阵，点算先？ 得，陈仔，你可以放松自己，睇下电视，又或者揾朋友倾下偈。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向社工求助。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郑京涵、林毓华。 成批人就一般嚟讲咧，佢喺香港有一个地契，喺个地契未到期之前咧，一般嘅做法都系成批人咧系可以提出去修订嗰个地契啦，或者系同政府去进行呢个换地，嚟到延续嗰个土地使用，呢个系好惯常嘅做法。咁所以我聽到有啲議員話點解唔係招標，點解俾佢嚟到換地呢？咁其實呢個反而係一個係比較奇怪嘅想法，因為我哋一般香港嘅地契嘅成批人呢，都係可以喺佢個地契期裏面呢去提出呢個修訂，或者係同政府換地。喺整個呢、這個換地嘅商討同埋補地價嘅過程呢，現任嘅特首同埋後任嘅特首同埋佢哋兩位嘅辦公室咧，都係完全冇參與，係完全冇參與嘅。事實上，去到補地價嘅事咧，我作為發展局局長咧，亦都從來唔參與嘅，係由地政總署嘅專業估價師咧嚟到去做。 嗱， 從來都唔參與。 現任嘅特首啊，未來嘅特首 係 啊，都冇參與嘅。不過有一個咧啊，將會係兩朝元老嘅， 係 啊，現任特首。现任政府的负责发展局的林郑月娥，未来的特首，他的 number two，这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就说他没有参与，跟着最好笑的说了什么成批人啊，那些不知所谓的东西。喂，因为刘丽超以前的上一个的 地政处处长在这个九仓跟他谈这个海运大厦的时候，他就讲了林郑月娥说无稽的事了，他就说要没得谈了，不用谈、我们就拿出来 公开 镜头、那你现在就是兜巴冚在刘丽超度，即是说刘丽超当年是乱噏的，喂，没人听你噏的，那讲完几多钱那里最重要，利益输送。我都唔讲利益输送，或者贱卖，贱卖未必利益输送噶。林毓华听日喺屋企揾到个花樽，佢唔知价啫嘛。我而家都系认为佢唔知价啫嘛，唔知价就攞咗俾个收买佬。收买佬就话：，哎呀，林生，同你见你咁熟嘅呀，其实呢啲嘢，睇下个花樽 嚟噶 唔系啊，又旧又烂又裂。哎、本来我就唔要嘅，换乜麻糖俾你，又系咁依俾50蚊你啦。咁林毓华算啦，当请你饮茶啦，喂，咁啊俾咗收买佬，点知收买佬咧就攞翻屋企个仔醒啊，喺度捽下捽下，喂，攞去苏富比，我有个朋友喺嗰度做，俾睇下好啲、啊。一睇攞出去拍卖，拍咗几千万，美金啊！咁你闹林毓华系利益输送俾收买佬啊？因为林毓华走宝啊？因为林毓华唔识货咧？ 唔识货， 唔识货咯。咁简单，我当你唔识货啦。嗱，你如果睇 唔咁啊，海运大佬你又唔识货啊？系嘛？ 嗱，唔系咁，如果林郑月娥，唉，佢都唔知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噶啦。如果睇下报纸，今日报纸讲铜锣湾 UA 时代戏院个铺位，以前租开咧。UA 比开租呢系几钱，你知唔知林毓华系110万一个月。 系。 110万一个月。而家呢租咗俾人呢就1000万。你知唔知一尺系几钱，1500蚊一尺。 系。 1500蚊一尺嘅时代广场。比开110万租，而家去到1500万。一分为二，两个名牌店租用。1500万一个月又升咗13倍。 大班咁你营运得好啫，人哋 唔系啊，咁呢个冇问题，时代广场唔关我哋事，不过当年都系官商勾结噶，以前系电车厂嚟噶。嗱，铜锣湾洛克道即系铜锣湾洛克道有两个铺位，541号到543号，1000尺啫。而家咧就系一间玩具店同埋时装店，每个月70万租，大业主咧而家就将两个铺合并翻去。就租俾化妆品店，月租就220万，1000蚊尺又系。去到佐敦道啦，我问你，佐敦道啲铺位值钱，你话海运大厦铺位值钱啊？佐敦道31号到37号地下嘅 A4 铺，面积系1660尺，而家租咗60万，租咗俾莎莎，每尺系361蚊。大佬啊，我同你知唔知我已经系好黑己㗎，我已经尽量客观㗎啦，我将海运大厦啲铺租拿埋300蚊一尺。 平均价嗱300蚊系最低消费嘅，啊，仲有一样嘢未计啊，未计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抽水啊，喂，你仲要计营业额，我都唔计嗰啲嘢，我当你300蚊拉匀计，呢、這个叫做数码港井白婆乸数啊，公数啊，300蚊尺90万尺面积，咁啊计咗270万，270亿出嚟。啊，270亿咧，一般嚟讲，如果政府咧做 BOT 咧，啊，就计你一个月咧，一年咧，总之你嘅投资270亿咧，你就应该有 10% return 每年。咁啊，应该咧，啊，就咁样条数有得计噶嘛，唔系呃人噶嘛，啊，有数可以计噶嘛。喂，就话收，而家收紧几多钱租啊，大佬300蚊。好啊，你林郑月娥出嚟讲，唔系90万尺啊。啊！嗰度有40%咧，用我嚟做码头、做停车场、做行李处理设施嘅。好啊，我就同你打个六折。 嗯， 我就同你呢个师奶打个六折。啊，你咁打得啊？六折271亿，都过百亿啦。你明唔明？就唔系79亿啦。啊，你相差系271亿噶嘛？林英华，六折系几多钱啊？林英华，6212啊。六七几啦，42， 咪一百六啊亿咯，几多嘅六字先？ 咪270亿嘅六字咧，因为我同佢计90万尺啊嘛，我就话嗰度应该系270亿，就唔系79亿啊嘛，咁啊相差150亿啊嘛，咪打个六折咯，咁66×5=30，都争90亿， 系咯， 都争90亿嘅大佬， 嗯， 喂，大佬九啊亿系咩钱？系咪成个关爱基金咯？你而家就将个关爱基金松咗俾九仓啊嘛？ 咁会唔会吴光正准备又送多一个嘅系关爱基金出嚟咧？ 喂，系啊，好啊， 会唔会啊？唔知啊， 啊你整个你整佢唔叫关爱基金啦，关爱基金系前朝嘅嘢噶，将会系，系， 哦， 你曾荫权 咁爱心基金啦， 唐英年啊，叫振英基金得唔得？啊，唔系梁振英而家话搬翻去礼宾府住啊嘛，以前改名嗰阵时唔叫总督府嗰阵时，佢想改做子龙噶嘛。咁啊叫子龙基金咯， 嗯， 啊子基金咯，子乜都得噶啦，唔好理啊，总之系梁振英基金啦，咁啊整翻一百亿， 帮到弱势社群，我哋支持。 喂，咁而家唔见一百亿，咁点计数啫？嗱，老实讲，而家叫做快刀斩乱麻，上个礼拜话倾掂咗，就嚟到期啦。 咁你老友胡苏振一派都派咗几百亿啦， 派俾咩人 啊？派俾全香港市民 啊嘛！你而家净系派俾九仓啲股东啊嘛，大佬，你有讲有冇讲九仓股票啊？ 冇 啊！你识唔识得早买啊？ 唔识 咪系咯？你几多问题出现啫？你就算而家买都未扯，我认为仲有一升嘅，端端掠咗人100亿，咁你梗系买得过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嘛？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 正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大班你做议员嘅时候就成日喺呢个政府嘅系总部嘅西翼出入啊，嗰度值几多钱啫？嗰栋楼， 哇！嗰度而家如果租出去咧，而家讲紧嗰度系100几蚊尺噶，可以租， 系 咁租100几蚊尺好简单。 要拆咗去重建咧， 重建嗰度梗系值钱啦。我唔知嗰度有几多尺啊，你要知道几多尺啫。总之话俾100几蚊尺咧，即系通常喺香港咧，你买楼咧或者买写字楼咧。你 系 两厘 return 嘅啫，即系你咪计咯，你咪将佢乘大一乘大100个，乘大10倍，啊100蚊尺，咪100蚊尺等于2厘啊， 咩100蚊尺等于两厘， 好啦，我哋都系用啲数码嗰阿伯嗰啲数去计啦， 五十倍计啊， 嗰度几多亿一尺，嗰地皮值几多尺 啊？我话俾你几多尺嘅啫，乘五十倍咯。 吓，会唔会林郑月娥谂住咧呢度咧就同大家又搵翻啲钱啊？ 点样搵翻啲钱啊？ 哦，咁而家佢话系都要拆嚟拆咗要卖啊嘛。嗱，人哋下个礼拜四个股民咨询委员会先至开会 啊，咁啊点啊？ 咁点解你可以喺人哋未有结论之前咧，你就话冇噶啦，政府唔改噶，继续系要 打得啊嘛？你而家市民中意打得啊嘛，咁关我咩事啫？ 啊， 佢打得啊嘛，大佬啊，喂，围五万蚊尺， 嗯， 围五万蚊尺，如果佢收到一百蚊租嘅就嘅物业啊， 系 可以卖到五万蚊一尺啊， 嗯， 啊五万蚊一尺，你减咗成本。你当佢起到有咁靓得咁靓，靓过呢个 IFC 啦。 嗯， 为五千蚊一尺建筑费，即系讲紧如果呢个地皮咧，起码值四万五蚊。咁你嗱，发展商就要有利润噶。 嗯， 咁你要再打个八折啦。 系啦，佢又话俾你听咧，就我借钱又计利息噶嘛。 点解要啦？咁咪冇人做生意噶、啊，即系起码三万蚊一尺地皮价咯。 嗯， 三万蚊尺咯。就咁简单，冇计咗俾你听，咁咪三万蚊一尺咯。 咁呢啲又系十足市价啦，啲系啊。 唔系我赞成拆噶啦，你问我咧，嗱我就唔系嗰啲环保佬嚟噶，我又唔系话讲嗰啲咩集体回忆嗰啲友嚟嘅， 有历史价值啊嘛， 咩史价值啊？咁唉，唔系我你可以唔拆下边，得不十二层楼嘅啫嘛，你咪喺上边起咯，留翻嗰、那个、那个样喺度咪得咯。你喺美国全部保育都系咁噶啦，即系总之个嗰、那个外墙你唔可以拆， 喂，新加坡都系咁噶， 你唔可以拆。你入面点样搞得？你起高啲又得。嗱，你去纽约，你而家去纽约啊？你去嗰个 Modern Art Museum 啦，啊，即系摩登艺术馆啦。 系，喂， 佢上面起咗个 apartment 喺度噶。 嗯嗯嗯。 但佢前边一样样教堂又系咁噶。你温哥华啦，教堂咪后边又起咗座大厦喺度。 嗯。 啊，香港都有间都有呢啲咁嘅发展噶。 嗯。 半岛酒店咪系咯。 嗯。喂， 你可以保留翻嗰个外貌，你咪走去集体回忆都够咯。咁你个高空发展权。啊，跟住我哋下边咧，嗰十二层咪做公共空间咯。 嗯、 我认为嗰度做咩最好咧？ 做咩？ 做骨灰盒， 大家礼事。 哇，唔系啊，真系啊，而家冇骨灰盒啊，成个总部做晒骨灰盒去。啊，咁啊真系 嗰度市中心嚟噶、 啊。喂，咁啊好咯，咁我哋死咗 啊，你都会有一日白人归老噶。 哦，咁人啊，终归都有两样要做啊嘛，都话交税同埋要拜拜咯，系咪？ 不如而家帮啲听众问下你啊，你先翁啱啱过身， 冇冇冇， 节哀顺变啊，谂咗话。好多听众好关心你嘅，节哀顺便、啊。 多谢。 嗱，讲翻做骨灰，我唔系开玩笑噶。如果你保育 嗱，我都赞成揾地方做呢件事。 荷里活差馆又系，而家无端端咧就俾啲鹌鹑真系唔知搞乜。嗱，琴日有人打话嚟话石硖尾嗰个保育嗰样嘢，嗰啲咩文化嗰度，我哋仲未落去啊！我就系派邓辉落去睇睇噶啦。 系 啊， 喂，你唔派我落去睇咧，我住得近啲。 你去睇下得唔得？ 我成日都去嗰度。 揾个哥哥仔问下佢发生咩事。喂。真系做骨灰， 我几乎喺度租咗个死字。 唔系真系做骨灰噶，我唔系讲笑，我唔系讲笑啊！因为而家我哋香港人生前咧、就俾啲地产霸权咧欺凌到咧冇瓦遮头，啊，喂死咗咁都有笪地方落脚噶，咁你喂。咁最好啦，你中环成个政府总部就起晒骨灰庵咧，就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咪抽签咯，我都去抽啊，几好啊！我以前喺嗰度翻工咁，我点解唔可以喺嗰度？喺嗰度做骨灰庵先得噶。 旧时个督建府好啊， 做埋骨灰庵咯。 啊，好啊， 督 建府。喺外国嚟讲系啲成个纪念花园咁啊嘛。啊， 做骨灰庵唔系，即系政府总部系最适宜做骨灰庵。啊，全部做晒骨灰庵，连埋呢个美利大厦、都冇拆啦，全部做晒骨灰庵。我谂所有香港人咧，都起码死咗都有得，都可以喺中环做中环人。生前做唔到中环人咧，死咗都可以做中环人。啊！我话俾你真系， 你呢个怪论又听， 咪怪论 dap 咯，几好啊！ 咁你如果谂住唔拆嘅，唔拆咪做乜好啫？ 吓， 咪做骨灰庵最方便啦！啊，亦都真系，喂，利民措施嚟噶， 系 呢个系利民措施嚟。 喂，呢个都系关地政处事， 都冇人反对噶， 冇人反对， 近近冇人住啊嘛，除咗地产商反对啦，就肥猪肉入到口啊，谂住林郑月娥又益我哋啦，攞呢幅地出嚟投。几大去抢啊？三万蚊尺咪三万蚊尺咯， 系 啊，咁我喂又多个 IFC， 嗯， 喂又多个海运大厦、全部变晒名牌店，变晒六星级酒店， 嗯， 咁有咩问题啊？点解林郑月娥要将八成强拍 改做九成，本来九成嘅， 九成改八成， 又系益地产商，跟住就揾埋市建局勾结埋一齐，就因为市建局有尚方宝剑嘅，佢话收你楼就收你楼，你冇得倾噶，林都话，我就赔七年楼龄嘅俾你，但七年楼龄你系永远买唔翻嘅，咁讲完咯，咁啊成样嘢，林郑月娥当佢做呢个发展局局长嘅时候，佢而家仲做紧啊，佢咪就好简单嘅，佢唔系就系一味益啲发展商咯。就系咁简单嘅，你唔好成日以为林郑月娥系咩好人嚟啦，睇下咩，睇下你对咩人嚟讲，哇好打得，喂曾伟雄个个都系打得嘅，政府入边啲人，所有警察咧讲到一个都识得建立嘅杀冧噶，喂你睇下你点样打得啊嘛，打得就系林郑月娥过去做咗啲咩咧，嗱喺佢做社会福利处处长嘅时候，点解我咁怒气咧？我就见证咗林郑月娥嘅官场嘅历史啊嘛， 系 呢官场现形记啊嘛。当佢做社会福利处处长嘅时候，佢讲啲衰嘢嗰啲，我当失言啊。嗰啲话人哋推阿妈黑钱嗰啲，佢讲嗰啲，我唔讲啦。喂，一次过拨款，一笔过拨款，影响咗啲受众嘅。填海我告佢嘅，填海你有份啦。 上街啊，我哋啊， 填海，跟住咧。就走咗去英国，因为顶唔顺，为咗凑仔，啊顶唔顺啲压力，个厨房太热，我要去英国探世界， 冇 住大屋， 伟大嘅 住大屋，个个阿妈，我嗰阵时都讲过啊，边个阿妈唔想辞可以有份工俾佢调咗去可以凑仔嘅咧？啊，个个阿妈都想嘅，系得佢有咁嘅资格嘅啫。啊，我而家要凑仔，我就调啦。 咁我咪要学习咯。我哋香港啲银行都系嘅，喺呢个大局咀有呢个系有呢个地方俾人带细路仔 啊。你可以有选择，你而家问下你阿妈，叫我哋啲听众打电话嚟，佢有冇林郑月娥嘅选择？当然要凑仔陪仔女读书嘅时候，你可以调职，攞多啲人工，住大间啲嘅屋，又唔使嘟，山高皇帝远，我成日讲噶啦。 咁你有个好嘅老板咯， 香港电台就系咩咧？香港电台就系身高良准，福利好，唔使嘟冇网管。但系当啲政务官调咗出面咧，就山高皇帝远，唔使嘟冇网管叹世界。 系 啊，咁喂，有几多个母亲可以有呢个抉择？我想问下你。好啦，英国翻嚟，肥龙揾佢翻嚟，就主要就因为佢打得，认为佢够恶死，揾个潮州妹。嗱，我哋同乡啦，所以我哋话潮州妹冇问题啊。最惨就系姓谢嗰只大镬，本来同姓三蚊亲又同乡吓，即、啊、系所以我都应该咧啊温柔啲嘅。咁、啊、喺英国翻嚟肥龙就揾佢翻嚟睇住何志平，啊，咁跟住就扶摇直上咯。嗱、啊，跟住做咗咩衰嘢咧？拆天星码头，拆皇后码头，拆喜帖街，啊，呢、這个菜园村，呢啲咪叫打得咯。跟住咧就九成强拍，啊，改咗八成强拍。OK， 跟住就话保育话啫嘛，咁而家咪氹你班友咯，人哋未开会啊，古迹委员会，就我拆烂你西座噶啦，我拆烂你啊，跟住就揾佢个房屋处，咪屋宇处，嗱屋宇处佢叔仔啊，佢老公个细佬做副处长噶啦，就拿住嗰啲寸剑咧，就我嚟咧打击对手，喂大佬啊，咁一个咁嘅人，第日做政务司司长，我问你惊唔惊林毓华？ 咁啊更加打得咯。 啊、我唔知啊，等啲听众支持嗰啲听众打电话入嚟啊，闹下我啦，啊闹下我好针对佢啦，啊最好啦，我都想同大家评下你，啊即系如果你认为我唔啱，咪打个电话嚟，我最中意人打电话嚟闹我噶啦 ，OK， 我唔中意打人哋打电话嚟赞我。 喂，你识讲嘢啊嘛？你一句嗱，佢话成批人咧可以喺地契期内咧同地 系可以提 惯常做法，哇，即系 喂，而家啲乡下佬啊，佢都系同阿林郑月娥提出，你唔好拆我啲祖屋啊， 系。 我起咗七层，你唔好拆啊！啊，我天台加咗层，关你咩事啊？都可以倾噶，乜嘢都可以倾噶，系咪你就要顺佢意咧？ 咁啊，争一样嘢啊嘛！ 喂，我都系成批人啊！ 地政总署嘅系， 我系我间屋嘅成批人， 系系系， 我而家都未到期 啊！ 但我想话，喂，你话我有寸劫 啊， 我可唔可以同你倾？佢同唔同我倾 啊？ 有乜倾啫？ 咁你冇约到人倾啊？ 坐你嘥气啦，俾个清拆令你啊，漏嘢啊，半夜三更乜嚟贴贴好似抄家咁啊！林毓华，你明知嗰种斩法啊，佢迫害你用乜嘢？好似周一鄂咁，全层 大班我试过啊，租楼嘅时候咧，就是、我业主就冇做呢个银行嘅公款，执达嚟我屋企贴两次啊，大佬，搞到我屋企人唔知几弊噶，佢话你咩？你争人钱啊？我唔关我事啊，大佬。 嗱，我话俾你听啊，呢啲嘢咧做市民要清楚。你譬如话周一鄂。佢住嗰座大厦， 而家影咗相出嚟啦，话佢封咗骑楼。 嗯， 你点样报纸登啲相出嚟咧？成、嗯、座大厦都封晒骑楼嘅。咁我问你，点解净 佢做官啊嘛？ 佢点解净系拉一个人？ 官员啊嘛？ 唔系嗱，你净系拉一个。咁、啊、好啦，我而家又打个譬如啦。警察收到了， 系 阿井伯打个电话去报案，就话林毓华咧而家喺个烟格嗰度食紧鸦片烟，或者追紧龙。 系。 咁警察就破门而入，走咗个烟格度，就见到成班毒友瞓晒喺度咧，就追龙，就个个都唔拉，净系拉林毓华一个，因为其他人冇人投诉，仲有其他人唔出名，嗰啲系咪鹌鹑嚟嘅？我就唔拉啊，净系拉林毓华。我问你啱唔啱先？啊，咁啊讲完啦，系咁多，咁就系咁简单咯。喂，呢、這个世界咩叫打得先得噶？真系打得。啊！打得就唔会搞到咁大镬啦。你问下啲九成强拍啦，本来咧打咗钉，你要拆一座楼、嗯，起码要有九成嘅业权，你攞咗咧先可以拆嘅。而家降到八成嘅，今日成日拆屋咯。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个别发展，人民银行调低利率利好大市，但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冇发出将会短期内推出刺激经济措施的信号，市场人士感到失望。道指走势在尾段转弱，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更加是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141点，收市就升46点，报1246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3点，收报28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1点，收报1314点。各类股份里面，以工业股表现较为突出。联合科技升超过 2%， 收市报75.4美元，股价升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能源股亦都是向好，科网股和金融股就普遍下跌。欧洲股市是全线高收。到访华盛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洛三世今日会到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会谈到菲律宾和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菲律宾驻美大使说，阿基洛三世亦都会同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见面，讨论双边经济和防务的合作。英国首相英国政府的外相夏伟林表示，将不会派官员出席在乌克兰举行的欧洲国家杯赛事，抗议当局囚禁前总理季莫申科，以表示英国不同意乌克兰政府的政治举动。乌克兰认为政治和体育应该是分开，又说杯葛只会损害足球的运动。英格兰三场的分组赛都会在乌克兰举行。季莫申科去年被裁定任职总理期间滥权，监禁七年。季莫申科早前就说，由于在狱中被殴打，绝食近三个星期。内地的失明维权律师陈光成在山东的东施古村，看守人员已经是离开，哨岗和其他监视设施亦都拆走。陈光成的兄长陈光福说，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不过身处在纽约的陈光成认为，看守人员撤走和拆除监视设施不值得高兴。陈光成又说，中国当局上个月已经是答应他这样做，而他的侄陈克贵被控企图杀人，仍然是被拘押。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的天气转吹不稳定。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黄大仙中心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竹园道啊。另外跟进翻咁啊，早前大埔公路向翻呢个大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噶，车龙排翻后边嘅沙田污水处理厂啊吓。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阵，唔该吓。好啦，睇翻港岛翻工车龙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9，听日我哋就请咗呢个立法会三傻嚟噶啦，就系、是、呢个黄以宏、啊林建峰、 石 礼谦。听日咧就系、是、风波里茶杯9:00-10:00咧，立法会三傻大闹呢、這个啊数码港， 唔系闹数码港， 大闹数码港， 闹、啊、雷曼报告啫嘛。 系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叶生嘅，早晨。 早晨，叶生。 阿林伯， 你好啊。 早晨，早晨， 你倾啊。阿林伯，阿大班，你话想人闹你，我真系想闹下你。 闹啦，继续闹啦，唔紧要。 帮你买咗两部收音机，一部喺屋企听，一部谂住带出街听。 系。 下埋啲咁多，都收唔到。 你边个区？你喺边个区出入噶？ 钻石山、慈云山。 哦， 再埋去啲麦当劳有玻璃嘅，近住玻璃嘅，对住街嘅， 都唔得， 一样收唔到。 一句一句讲晒啦，都系要同政府讲噶啦。佢再唔较大嗰个功率咧，我都执笠噶啦，话俾你听。啊，我仲惨过你啊！唔系你系咪带？我地铁收唔到嘅，地铁就系 FM 都收唔到噶。你系咪买咗嗰个耳机啊？ 288 咯，诶、欸，好嘢嚟嗰个， 我好嘢嚟个，照计喺唔系喺出边就好嘢，入咗屋都系唔掂噶啦，唔系睇入咩地方啦，停车场啊嗰啲唔掂啦， 行埋街边有缝少少墙， 嗯， 都死。 喂，你不如咁啊，你话俾我听，你第日呢个冲出钻石山嗰时候，话俾你睇其他区系咪咁？ 都有啊，大南大咩？ 即系深水埗、 石硖尾去石硖尾都有啊， 都系唔得。 都系，总之有缝墙或者你发射位， 你意思系要空旷嘅地方先收得佢靓系嘛？ 唔系啊，其实咧我都系赌自己米噶啦。你有冇你有冇 smartphone 啊？ 听手机咯，又要 听 apps 咯。我谂最稳阵噶啦，用呢个电用呢个电信网络听最稳阵噶啦。 佢落唔到地啊，高啲听咧就好 OK 噶。 你讲 apps 啊？ 收音 机 都系 系咯，唔系啊，真系我啊无能为力噶啦，而家靠你哋噶啦，你同我去做政府去投诉咯，好唔好？我迟啲会整个投诉，投诉专业出嚟噶啦，到时你同我 send email 啊，打电话啊，去揾啲负责官员。嗱，将来负责呢样嘢嗰个人叫苏锦良，不而家都系佢负责。好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喺屋企冇问题啊嘛， 啊， 屋企冇问题啊嘛。 屋企啊，都系要近窗口。 你住边度啊？ 钻石山咯，凤德村咯。 哦，咁啊，屋企嗰度，我话我以前喺凤德村嗰度派单张噶。 我同我老婆都同你做个义工去选举啦、 啊。多谢你啊，唉，最好唔使再出嚟选啦。 你再出嚟好啲啊。 系啦，多谢你、啊，先生。 听你个电台，唔知听得几多日几耐。 继续支持啦，OK。 一定啊，一定。好，就想讲一讲，因为你冇咗个芝麻九品官嘅。嗰、那个口语嘅， 即系狗官唔、啊、敢讲啊，惊俾人投诉。而家啱啱开， 芝麻狗品官啫嘛、 哦，芝麻狗品官得啦，嗰啲唔系狗品嘅。而家水鬼星城王啊，而家冚烂都做晒大官噶啦。而家 呢个林郑月娥佢讲乜嘢啊？系你所谓嘅租客可以租先， 系， 但系喂，你啲手下做嘅嘢。 唔关我事，我唔知噶，我唔理噶，我睇唔到，听唔到， 唔使睇噶， 留翻俾啲九品芝华官做咯， 都唔系喺香港人啲钱，唔 系，我系喂，而家我系封疆大邑啊大官啊，我留翻啲九品芝华官做，做得唔好咪赖佢咯， 第日咬粮出到去咧，个荷包就肥过酱。 肯定系啦，人哋大佬中意走去英国，我唔 like 你咩？我咪翻英国咯，有恃无恐系嘛？ 仲有一样嘢，大班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呢个梁振英？佢点解要喐金管局，要拆多个局出嚟嘅？呢度我真系唔明佢。 就攞啲钱，你知唔知新加坡有间公司叫淡马石，就攞咗国家嗰啲钱， 嗰啲主权基金， 主权基金就攞去投资。而家新加坡咧。的士啊，所有的士牌都俾呢间淡马石收购晒啦，啊就攞呢啲钱咧，我嚟好好用噶，我嚟派嘅大佬，使乜同你使乜贪咩？ 收 住 卖人， 使乜贪住啲咩总统套房啊，坐私人飞机啊，我买间私人飞机坐都得啊，攞啲钱去， 咁可以经过立法局同意噶？ 咁梗系要啦。 咁都咁都 唔系，但系真系我话俾佢立法局嘅废噶嘛，立法会 我自己都有废 噶 嘛。 最多咪 人才， 最多咪俾拉入布。而家拉入布又话使咗2000万啊！黄国兴话咁，而家呢个九仓嗰度啊，即系呢个海运大厦唔见咗100亿，我唔知道要写几多大字喺嗰度门口 啊！嗰啲都唔系人嚟嘅嗰啲。 啊！嗰啲系官，嗰啲系议员，议员 尊贵嘅议员， 议员尊贵议员啊！多谢你啊！咁啊，张生电话，早晨， 张生，早晨， 张生，唔好意思啊，塞车啊，要阻住你前边架车行得慢，唔好意思啊。 唔系，前面架车好畅顺， 好慢一慢噶都系。 因为闹你就永远都畅顺啊嘛。 佢咪闹我，佢锡住我，我啲老友嚟噶，佢而家话啲收音机收唔到嘅。 我都系啊，我喺新界北区我都系啊。 新界北， 唉，我话俾你新界北咧，嗱，我话俾你听啊，嗱呢样嘢咧真系要投诉啊，歧视天水围啲居民。 系， 天水围已经咧，即系喺北区咧，已经系二等公民噶啦，大家都知唔系我讲噶，即系得罪咗唔好意思啲街坊。喂，嗰度得40火、100多火灯胆都唔止啦，而家吓，咁点样可以发射得好啫？呢样嘢冇办法噶啦，我无能为力。我话俾你，我有得播已经算够运噶啦，所以而家就靠群众力量。将来你哋去投诉啊，咁政府 系呢个通讯管理局啊，广播局咧投诉。 政府听唔听咯？同埋 OFTA 电信管理局 啊大班你不如咧 demo 一啲 form 出嚟，等我哋签个。 得，我哋会做噶啦，因为我哋而家咧下个好似下个礼拜，我哋就正式咧同埋政府一齐咧走上个山头嗰度开幕。即系话所有数码广播嗰、那个发射咧，咁后咧如果真系唔得咧，唔系一齐去投诉咯。即系而家唔好借人，都未开张，你走去投诉系咪？ 但你话俾佢听系室内问题啊嘛，唔系室 唔系室 内问题， 我哋知噶。嗱，我话俾你点咧？喺澳洲系20000火，喺大陆系50000火做数码广播。我哋香港最高嗰度。啊，即系山顶嗰度咧，就3000火已经好好啦，所以中环系好好噶啦，已经即系肯俾到我哋6000火。其实我哋成个集团啊，即系包括港台啊、新城啊，同埋呢个凤凰卫视咧，嗰啲专家即系工程师咧，全部系要求6000火嘅啫。我哋都好谦卑噶啦， 几黑几啊？ 佢肯俾到6000火，我哋就天下太平噶啦。 嗯， 所以我就想话佢听，你即系同嗰啲政府官员嘅时候去睇嘅时候。麻烦你同佢室内睇，你带收音机去室内嗰度睇，就唔好喺街嗰度啊收得到啊呢度收得到。 嗯、 你要喺室内俾人哋知道，因为啲公公婆婆喺室内听嘅啲收音机，唔喺室外听嘅。 我系啦，你而家只系唔系闹我，你而家同我一齐呻，我哋大家一齐呻到树叶都落埋。我话俾你，多谢你啊！ 争取不力啊！我闹你争取不力啊！ 暗春嚟嘅，我就嚟系。是噏唔出。我话你讲，你中意讲讲嘅讲啦。我同乡嚟噶，锡住佢啊，又姓郑又潮州人。 阿林郑咧，你数漏咗噶。佢点解做到政务司？阿梁振英点解揾到佢？就系佢所讲嘅打得。佢全部做嗰啲行为，全部系俾啲商家有得发展，有得搵钱噶嘛。啲基建工程全部拆咗，边个起啊？搵边啲人去投标啊？发展局都系搵啲地产商合作噶嘛。菜园村拆咗地铁。人都系要揾人去合作噶嘛，佢、 嗯、 全部唔系佢哋啲人揾钱，系边一个揾钱？ 即系先破坏后建设啊！ 总之我话俾你听啦，你记唔记得阿唐英年选举嗰时闹啊，闹呢个发展局，话呢个唔系发展局，呢个土法啊，即系土匪啊，以前叫而家叫做市建局啊，话佢卖起埋啲楼啊又贵啊又成都唔系人住嘅，你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所以我话俾你听。阿林郑点解而家 跟住林郑就出嚟？你知唔知跟住林郑就出嚟闹佢啦？嗱，第一就即刻出嚟驳佢啦，就市建局唔系好似阿唐生咁讲嘅。跟住咧就喐佢嗰个地牢，喐多啲，跟住去埋 ICC， 跟住咧就揾40个人去查。嗱，就系咁简单嘅。我话俾你，好恐怖噶，讲俾你听。 同埋另外讲翻今次海运单嘢咧，其实如果要阿林郑自己出嚟头先嘅，即系琴日嘅回应咧，佢话俾我哋听。佢從冇直接參與過， 嗯， 兩個特首又冇參與過， 係。 我想問啦，咁大筆龐大嘅資金係庫房入帳嘅，竟然呢啲人唔參與嘅時候，呢啲人係咪失職啊？其實 咁佢直情話俾你失職，跟住 佢話咧，完全由地政總署咧。 估值决定吓，呢、啊這个就系佢讲噶啦。 都要向佢汇报，同埋佢要去了解，佢先要系佢责任啊嘛，唔系要佢参与同人哋倾价钱啊嘛。 你知唔知咩叫打？你知唔知咩叫打得？打得即系话咧有镬唔使咩？ 即系打死白 就，系打死白就。你拎俾人，你拎俾人打死白就，唔系佢俾人打死白就。你闹佢都唔得噶，佢闹你闹佢就喐你噶啦。 咁你惨啊！阿大班学咗啲嘢，咁啊有镬就你咩？ 佢又唔系呢度倒转噶，通常咧林旭华惹咗啲镬翻嚟，我咩噶？ 有大食大啊！ 你唔知谢伟俊当年嗰单官司就系佢得罪谢伟俊，就我俾人告，你唔知噶？ 冇办法啦，大班你 兄弟系咁噶啦， 林郑啦咁就。 多谢你啊，继续努力，唉，帮下我哋手得噶啦。电话旁边有麦生嘅，早晨。 早晨，麦生。 喂， 麦生你好，唔好意思啊，塞车啊，唔好意思啊。 阿大班，林旭华， 你好，你好，系啊， 系啊， 系啊，你好啊。大班你话要闹你，可以讲噶。 系啊，两个阿伯喺度，一个井伯，一个林伯。OK， 呢度都系林郑嘅，都系。 嗱，林郑我呢度 系啊， 又系潮州人，我哋两个都系潮州人。OK， 你电台咧成日 up 一句咧，佢学咗嘢啊。电台成日 up 咧就系、是、本节目嘅。意见咧只代表呢个节目主持人嘅意见，唔代表呢个本台意见。 系啊，我讲啲嘢都唔代表本台意见。 而家咧，林郑学嘢啦，呢个套用落去咧，呢个海运呢一单嘢就代表咧地政总署嘅意见，并不代表林郑月娥现任特首同埋后任特首嘅意见。 咁啊，仲要加多句，阿麦生仲要加多句啊。本呢个九仓呢单嘢呢意见呢即係代表九仓利益嘅意见。唔代表任何人嘅意见。 呢、呢件事都好诡异呀，因为点解个时间咁短呢， 唔係你喐都冇喐呀，而家想你想我而家想司法复核又唔得。 礼拜二签约啦，政府收咗人订啦。 有人喝住班立法会议员，班立法会议员呢又乌下乌下都唔識计数。 我諗歪咗有少少好似大和解，咁就大变咗呢係呀。曾荫权咧就埋单 ，CY 就请客、，CY 又避咗唔提，将来有咩事佢都冇提。 咪曾荫权利益输送咯， 咁咪咯， 好简单 嘅。你老友领嘢啦，呢铺真系唉， 冇办法啦，人在江。 有一点咧，佢冇真系惨啊！真系垃圾股啲人咧，夜蚊嘅入场费都打佢嗰时咧，呢啲真系兜花一巴巴打埋嚟都冇得。还手还都还到， 系啊！食碗面啊，对住埲墙都俾人喐。 但系即系垃圾会又有时好奇怪，即系蚀细数嘅婆妈数。其实嗰个咩 audit 亦都系嘅细数啊，睇到好抄埋啲咁嘅细数，大数就冇人去睇喎，咁好掂。 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审计处咧，我好支持审计噶。因为嗰时我都系立法会审计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 要衡工量值啊嘛， 但系有时佢哋计啲数好过人嘅，你知唔知道批评啲咩咧？譬如消防局消防车点解成日都唔喐嘅咧？使咗咁多钱， 系啊，好鬼 啊！跟住咧，医管局买啲仪器翻嚟，点解成日唔用嘅咧？咁喂，大佬有啲嘢系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噶嘛？ 同埋呢啲都唔系大到大嘢，佢好似都好似啊咁有都有嗰啲咁嘅。 唔系啊，最好笑！ 我真系搵唔到啊，真系全部 最好笑啊！仲有啊，佢嗰个报告咧就喐啊，曾荫权咧就搵香港嘅特首同澳洲南威尔斯州嘅省长比较。咁大家都知道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系几大噶啦，大就好大，大过香港好多，人就少好多吓。咁点啊比嘅啫吓，不过呢啲算啦，我哋唔好讲曾荫权啦。曾荫权啲嘢我唔讲嘅，因为讲好唔得，讲坏嘅咧又唔得，乜都唔好讲。 同埋大班，你唔使成日点样计啲数啊？人哋嗰啲你睇下嗰啲咩李昂啊、花旗啊，就你全部都出咗报告。呢啲大佬人哋一个月几百万嘅人工，你 个个叫你买，个个叫你买九仓咯。 系啊，人你啲咩地政处嗰啲，我就怀疑佢条数都唔知系边个执俾佢，真系都又唔敢拎出嚟，你应该拎出嚟拗啊嘛，好似嗱，你大班你咁样举例，你错啦，我应该咁样计，你话 咩啲 嘛？ 你得闲咧，嗱，如果你唔睇信报嘅，今日我写一篇文噶啦，就讲呢单嘢嘅，你可以上网睇都得噶，啊，多谢电话， 好。 咁今日有两份报章咧，就系就住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挂失医院离奇死亡嘅事件咧，系发表咗评论。 呢件事件呢可以讲系充满好多嘅疑点嘅。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呢喺评论到呢件事件嘅时候呢亦都数出咗有好多嘅原因呢系令人怀疑呢系别有内情。 对于湖南嘅公运人士喺医院嗰度系话佢自杀身亡呢我哋觉得系非常之多嘅疑点嘅。第一个疑点大家睇到呢佢系有个绷带喺个窗口。当时呢是有十几个公安守住个门口的怎可能说他可以自杀到而大家看到他经过了超过二十年的牢狱之苦的虐打他都是有意志地继续生存下去怎可能到这个时刻是自杀呢 睇翻明报嘅社评啦，咁佢哋就话咧呢件事系涉及当权者系咪以杀人手段去对付意见人士，事态嘅性质系极为严重。咁湖南当局有必要要彻查李旺阳之死，交代真正嘅死因，以释除民间对政府杀民运人士嘅疑虑。社论话咧，李旺阳两次陷狱，一个可以忍受咁耐呢个牢狱折磨、酷刑痛楚嘅人，出狱之后却喺较为舒适嘅医院里边自杀，并不合理。咁明报社评咧就话有几点疑点咧系值得攞出嚟讨论嘅，包括咧就系第一，李旺阳双脚咧系触地，手搭窗栏，睇唔到系点样吊死嘅；第二，布圈打结嘅位置咧系靠近右耳，大小不足以套住人嘅头部，系点样用呢个方法自缢咧？第三，有多名国保人员系喺现场监控李旺阳嘅，咁佢又失明失聪，兼且行动不便，点样可以安排到自杀呢？第四，医院现场李旺阳挂失，但系就唔解落嚟抢救啦，咁而系通知家属，医院系咪有意要俾家属睇到佢嘅死状呢？另外，公安人员带走李旺阳嘅遗体，令人猜疑到当局系咪企图要影响验尸嘅进行。 而苹果的评论呢都要求当局呢是要彻查李旺阳怀疑被自杀的真相。内文讲到呢在海内外舆论关注底下湖南地方政府仲咁野蛮为所欲为不但只令人睇到陈光诚在山东被迫害事件的翻版仲令人睇到正是中央政府对六四死难者麻木不仁助长了地方官员对意见人士维权人士的残虐。胡锦涛、温家宝主政之初，海内外曾经对他们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平反六四寄予厚望，但是十年过去，他们辜负了天安门母亲的期望。如今海内外不少人又寄望在年底中共十八大接任中共的总书记位置的习近平，但是在中共现行制度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底下，温家宝频频高呼政改沦为政治骚，习近平就算有心推动政改，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诱因、民意支持，同样是难有作为。最后社论又说要给北京当局和湖南地方政府彻查李旺阳被自杀的真相，还李旺阳一个公道，要改变地方政府漠视法律、漠视人权的心态，有待中央官员心态的改变，更有待内地意见人士、维权人士的声援，更加有待海内外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待香港更多市民走向街头，走向中联办表达心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经济学人探索中国经济何处去。中国经济数据今年开始放缓，温家宝重申要稳定增长。经济学人以及世界都关注中国的经济前景到底何处去呢？很多认为中国的经济不是很稳阵，例如澳洲媒体就报道一些鬼城，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欧元区的危机。但是中国的经济不同西方政府啊，几乎无需要向外国借钱欠债，而且储蓄率高达本地生产总值的51%，加上银行长期有大量的存款以备所有市场突发的事件。但是西方始终认为中国的不公平社会制度始终会令到经济带来伤害，例如有必要改革医疗体制，令到平民不用储钱求医，用些钱去消费，那就可以带动经济了。到底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呢？咁就要放长双眼睇啦。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2012年6月25日，大婚之喜，准新人欧阳德芬、蔡立仪 突然之间冲上台，跟住咧就求婚咯，仲未够第三四只字，第三只自己哽咽，即系我知嘅，话希望你嫁俾我啦， 好突然咯， 嗯， 但其实又好开心咯， 嗯、 大家即系抱头痛哭咯，其实嗰一刹那， 相爱的幸福，我们的祝福。分分钟需要你，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分分钟需要你，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00。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0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在山东的东施古村看守人员已经离开，哨岗和其他的监视设施亦都拆走。陈光成的兄长陈光福说，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不过身处纽约的陈光成认为，看守人员撤走和拆除监视设施不值得高兴。陈光成说，中国当局上个月已经答应他这样做，而他的侄陈克贵被控企图杀人，仍然是被拘押。另外，陈光成计划在纽约写一部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人权诉求的书。陈光成在四月摆脱软禁，逃离山东的住所之后，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其后在中美协议下，陈光成前往纽约到大学进修。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说，如果欧洲债务危机恶化，联储局会再推出措施刺激经济。不过他并没有发出将会在短期内采取行动的信号。伯南克在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欧洲目前的状况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构成重大的风险，必须密切注视。联储局仍然是准备好在有需要时候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美股收市就个别发展，至于欧洲股市是全线高收。到访华盛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洛三世今日会到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会倾到菲律宾和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菲律宾驻美大使说，阿基洛三世亦都会同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见面，讨论双边经济和防务的合作。英国政府外相夏伟林说，将不会派官员出席在乌克兰举行的欧洲国家杯赛事，抗议当局囚禁前总理季莫申科，以表示英国不同意乌克兰政府的政治举动。乌克兰认为政治和体育应该分开，又说杯葛只会损害到足球运动。英格兰三场的分组赛都会在乌克兰举行。季莫申科去年被裁定任职总理的期间滥权，判监7年。季莫申科早前表示，由于在狱中被殴打，绝食近3个星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是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的天气转吹不稳定。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观塘绕道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观塘码头嘅快线啊，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启德道呢个回旋处嗰边噶。 启田道回旋处置真啊。喺咁另外一个坏车报告，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天马苑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车龙去到泽安村噶，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唔该吓。好啦，走翻过去港岛区睇睇啲翻工车龙先吓。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射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喂又创新高啦，拍住一齐啊，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话大家实施紧间封添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仍然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噶。好，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就冇乜点小道噶，现时枕住，亦都喺翻呢个爱民村冇乜点变噶。嗱，讲开我哋嗰班官员咧，真系好有本事噶。嗱，佢哋喺公余时间咧可以开班教下啲徒弟仔噶，教咩咧？梗系教沙太极啦，有事就推来推去。喂，仲有噶，佢哋啲咏春都好叻噶，四两拨千斤，冇错，一有事射去隔篱。嗱，呢啲咪醒咯。嗱，各位未来嘅新班子学员仔啦吓，唔该学会呢两招就好快会达标。哎，你哋有前途噶吓。哎，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就进发花园。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睇埋启德隧道过啦，好远啊！现时去到呢个乐山道噶。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啊，龙尾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噶吓。啊，大妹啊，其实个个都知咧，啲魔术系假噶。啊，但呢种掩眼法咧，啊真系睇几多睇唔厌噶。 冇错，同一个魔术咧，我由三岁睇到而家都仲系觉得好吸引噶。如果想睇多啲嘅话咧，嚟紧星期日下昼三点去到四点半，喺深水埗嘅泽安村停车场嘅有盖舞台睇翻个魔术表演啦。睇下到时咧啲咩新嘅掩眼法，再令我哋着迷先。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明星 Sue Pollard、 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喂，大厦管理处， 地震？ 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升度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元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日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藉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数码大家台。 开心快活人， 好，要嚟嘅都嚟咗啦！我哋欢迎詹瑞文先生， 佢而家唔系叫詹 Sir， 叫硬胶先生。 哇！你个头好硬胶喎、 啊，系啊，冇、啊、办法啦， 有冇臭胶味啊？ 唔系，我哋要 梁继章、李丽睿开咗麦啦， 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等我哋农夫话你知，每日确实有好多人需要血液嚟救命，意外事故嘅伤者需要输血啦。 生 BB 有时都要输血噶， 有长期病患嘅人，又或者好似思君咁患咗重型地中海贫血症，个个月都要输几包血啊！ 有咁多人要救，你肯知点做啦？ 多个人捐血，救多几个人。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重之力系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嚟嘅，应该要承担呢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唔到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9啊！神仙都救唔到， 神仙都救唔到， 打得啲嘅就可能会救到啊！ 打得嘅，如果打得啊，阴公啊，嗰啲雷曼嗰啲人啊，如果你俾林郑月娥做咗财政司司长啊， 系 渣都冇埋啊！我话俾你听，因为佢打得，打得就唔使赔，打得使乜赔？有杀冇赔， 咁 啊，听下一样嘢叫有杀冇赔。嗱，如果林郑月娥做金管局总裁，又或者如果林郑月娥做呢个财政司司长，又或者林郑月娥系做紧阿傻强个位， 系 啊嗰、那个叫做财经事务局局长嘅话咧、 嗯， 就一定打得就有杀冇赔。嗱、啊，不过咧啊，而家开市啦，九仓同汇德丰系停牌嘅。啊，停牌又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因为都系因为呢、這个。啊！海运大厦嗰件嗰单嘢噶啦， 哦，系咪即系话廿下礼拜二签唔成啊？约啊， 系就发达啦，系 啊，证明人民力量胜利啦。 所以我就话应该咧，如果系财经联员讲就话，经啊大班咁样批一批咧，系有风险嘅。 千祈唔好讲呢啲嘢，哇！我话俾你，千祈唔好令高功高盖主死紧嘅、 哦。 啊，有功啊林毓华你，啊有祸咧唔关你咩嘛？ 喂，呢系财经台老总嘅功劳。 你千祈唔好搞呢咁嘅嘢，同我哋冇关系嘅。呢系市民嘅压力，因为系人都知道咧，300蚊尺咧就租唔到海运大厦嘅，唔好讲话啊35蚊 ，OK 就咁简单啦。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应该系我哋而家揾紧啊陶君衡嘅，陶君衡咧就住呢个一旦天地不容啊，呢啲啊真系叫天地不容，天理不容。啊！呢、這个咁嘅刘健儿人讲天理不容，佢又讲天理不容。而家李旺阳事件，嗯、你见唔见到刘健儿走出嚟话天理不容咧？啊！咁啊嗱，佢今次咧离奇咧啊，话吊颈 离奇自杀啦，唉！ 其实就好多疑点嘅、嗯，大家都提咗出嚟嘅，两只脚未到地咁吊点，两只脚点 冇离地啊，系 啊，两只脚垫地咁点样可以吊颈咧？ 嗯 啊，第二样嘢。有人话吊颈咧睇戏睇得多，可能有人话点解条脷唔伸出嚟嘅？咁又有人话咧，啊一个失明嘅人士啊，点样可以打个死裂咧？咁即系跟住就同佢同房嘅人喺出事前一晚咧，就搬咗出去个走廊度瞓。跟住 咧， 跟住咧，啊嘅李旺阳啲亲属问佢哋点解搬咗出去走廊瞓啊？佢又唔肯讲。 嗯 嗱，咁疑点就重重，再加埋呢位李旺阳咧，系一位斗士嚟嘅，俾、 嗯、 你混咗21年，残废啊，变咗又盲又聋啊，又残废，都唔会都唔想死，点解出咗院出咗狱之后，喺个医院里边舒舒服服，仲叫啲兄弟咧买个收音机俾佢听下。啊，咁啊，点会无端端就系吊颈咧？所以呢单嘢咧就叫做天地不容啦。刘健儿呢啲就叫天理不容啦。咁啊，陶君衡咧就呢、這个社民连嘅陶君衡咧，就为咗呢件事咧就进就为30小时 绝食 啊！咁跟住阿婆先咧，就阿陶君衡咧，点做点咩咧？ 系啊，大哥， 点解呢间 绝食就咁样？因为呢间绝食因为我哋到呢一个嚟紧嘅星期日3点钟嗰个游行， 系 咁你而家系第几小时啊？ 而家系第16小时多啲啫。 你喺边度绝食啊？ 西环系嘛？ 喺中联办嘅门口，即系西环啦。 咁、你琴晚喺度噶嘛？ 琴日5点钟到已经喺度噶 啦。咁琴日啲人走嚟捣乱嗰祭坛，你有咩睇唔睇到啊？ 我直情喺面前啦。 佢系好似话自己话咁啊，坤益大厦啲住户嚟嘅，话自己 系啦。咁佢就话佢喺嗰度住户。咁其实早前咧就有啲警察咧又同我讲，就话佢哋法团啲人咧觉得我哋摆个灵堂喺度咧就唔系咁好嘅咁样。咁佢就话佢哋处理紧噶啦咁样。咁我就话我爆咗一句，我就话喂，个灵堂系你哋安排我哋摆嗰个位噶嘛、 嗯？ 我都当然。其实就唔系想摆喺人哋军啲大厦门口，因为嗰个都意义唔大。 其实呢啲都唔系灵堂嚟嘅，就算迷信人都多余啦，又冇骨灰喺度，乜嘢都冇。 你张相啫嘛，系嘛？ 呢啲系一种抗争行动嚟。咁但系嗰三条友走出嚟咧，就 blip blip 捣乱系嘛？好似话拉咗咯，今朝拉咗咯。 系啊，因为嗱， 佢最奇怪就係咧，如果佢真係咁憤怒嘅話，佢應該先同我哋講，喂，你哋快啲搬走佢， 嗯， 係嘛？即係正正式式同你商量，佢商量都冇商量，就已經係喐手嘅啦，已經。 咁有冇喐手打人啊？就冇嘅。 冇喐手打人，因為佢一推冧咗嗰個嘅簾篷咧，就已經差人即刻到嘅啦。 嗯嗯。 啊咁今次就即係非常之有效率嘅。 咁啊，講翻啦，咁而家靈堂係咪重新安置過啊？ 重新安置過，因為我哋整過另外一個新嘅翻嚟。 嗯。 啊，整個新嘅翻嚟話，好啊。咁你講下你啦，你絕食嘅行動啦。 係。 咁啊講。 係。我哋絕食嗰個行動其實嗱，有多人話絕食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微弱嘅行動。咁就即係我哋係透過呢個方法咧。就消極嘅有啲，但我哋其實係透過呢個方法，你用呢一個卑微嘅力量咧，去進行一個抗爭。 嗯， 我哋唔係尋死，我哋係尋求呢一個生命嘅方法。 有幾多人同你一齊絕食？ 而家總共有三個，因為尋晚夜晚黑有兩個又加入咗。 嗯，咁即係歡迎 都喺度呼籲，即係陸續大家 可以 係啦，就未必一定需要七十一啦。咁大家方便，因為尋日星期四咧，確實好多人今日都仲要翻工嘅。 係係。 咁你絕食到就係禮拜一禮拜日 係三點 三點就有遊行啦好似係咪 係啦三點鐘即係立法院遊行去呢個中聯辦 咁即係你會三點鐘之前就離開你呢個絕食嘅現場 我唔知嗰個時候我可唔可以離開得到我懷疑我都係要等到佢哋即係遊行隊伍去到 即係你唔去遊行即係你就坐喺度迎接 等佢哋啊會合 我體力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可以走嚟走去啦喺個到嗰個時候就係、 是、即係你會迎接嗰班請願人士會合一齊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即係而家你淨係飲水嘅啫 人係飲水 咋 ok 咁咪同一下啦第一照顧身體 保重保重真係 第二呢你就住李旺陽呢單嘢你有咩睇法 嗱，李旺陽咧就好明顯呢單咧就係即係冤案嚟嘅，即係一個已經係坐牢22年嘅人，係咪？你仲咁樣嘅方法去對佢，即係有多嘢太可疑啊！即係第一就係佢早前佢仲話要可以醫好自己嘅眼啊，又話想聽收音機啊，又話希望可以即係了解多啲呢個世界。咁有咩理由一個人喺咁樣嘅情緒狀況之下？佢會去選擇死咧、 嗯？ 如果係選擇死，嗰22年裏邊， 早就死鬼咗啦， 係咪？咁好明顯就係因為佢接受咗呢一個嘅，即係六四廿三週年嘅訪問。 嗯， 咁跟住咧就係秋後算帳 你唔好再 錯手整死佢，我哋大家就唔敢講因為嗱，吊頸第一隻腳肯定唔會喺地下噶啦。第二就係你面青同埋有頸痕噶嘛。最后你连验尸你都唔俾屋企人去睇佢咁样，咁啊证明有好多太可疑嘅地方。 唉，呢啲就叫天地不容，呢啲就叫天理不容啦。 但系今朝新闻最新少少就系话系内地咧嘅公安咧或者个地方政府系又容许佢姐姐咧就系个妹妹系佢妹妹系话可以咧委托呢个系专家同埋律师在场去验尸啊嘛。 嗯， 呢、這个最新消息。 咁当然咧，受到咁大嘅舆论压力嘅情况之下，即系咁离奇，亦都咁离谱。 嗯， 我唔知佢最后点样可以同佢屋企人即系做到呢一个妥协啦。 系， 系咪？咁但系好到目前为止，屋企人都依然唔肯签字咯。 系啊，唔肯签字吓。嗯， 咁应该要即系还翻呢、這个即系佢嘅真相出嚟咯。 嗯， 好啦，咁你继续努力啦，咁你就坐喺度，希望多啲人加入去你嗰个行列嗰度支持你啊！ 星期三礼拜日啊，三点钟礼拜日啊，礼拜日啊，嗯， 礼拜日三点， 三点钟系 好， okay, 多谢你， 唔该晒，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男女老幼都鍾意踩住个单车四围去，但係点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有前香港单车代表何少伦，由技术到装备，由路线到守则，向你传授秘笈。好玩星期天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8，大班而家好似香港系咪越嚟越似内地咧吓？啊！啲地方政府做嘢嘅时候咧，然后咧中央嗰啲就唔出声嘅吓。啊！地政署咧就可以自己自把自为咁，然后发展局局长啊，呢个系现任嘅特首啊，后任特首啊，唔知个波我哋吓。 呢、这个世界咧就一样嘢叫市场。 中国化系嘛？ 呢、这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做市场力量嘅。嗱，一九仓停牌啦，停牌前咧，嗱，你由翻6月4日嗰日开始睇咧，收市价系23.25。 嗯。 6月5日咧就23.6，6月6日咧就24.35，琴日嘅收市价咧就25.35，系升咗差唔多咧啊，有成 10% 吓 ，OK。咁另外咧啊，汇德丰啊，6月4日收市价39.2，6月5日咧收市价39.8，6月6日咧收市价41.05， 哇， 6月7日咧收市价43.0。 啊，又系 10% 啫，但系又系差唔多升咗 10%。我系讲错咗嘅，呢个系九仓嘅。 九仓啊， 九仓系43.05，我正系讲嘅系汇德丰。 哦， okay、 但系冇分别噶啦，即系我讲市场力量嘅意思话咧，呢、這个世界就唔系好似我哋得把口噏嘅。嗱，我就冇买到啊，你人咧攞钱去买佢咧，即系睇好咯，咁升咗 10% 咯。 系。咁刚才我啲听众都讲啦，嗰啲吓，啲股票行啲分析啊，报告都系话睇好嘛，系嘛？ 唔系啊，最好笑咧，我而家睇住个电视啊，啊，即系呢个捞咧，啊，呢、這个财经台咧，佢就出咗一啲分析员啊，嗰啲意见啊，认为呢个保地价79亿系合理嘅，合理 啊？点会合理？ 梗系合理啦，合理俾佢炒啊嘛。 哦， 阿林毓华，睇你用咩角度睇嘢啫嘛？做人咧。啊，即系有一样嘢，我有个老友记啊，以前马会行政总裁啊，佢就话咧啊，黑白波，你有冇打 snooker 噶？ 我唔 系咪有个黑白波噶？ 有， 一边黑一边白噶嘛，真系有噶、啊， 有咁嘅嘢我唔识。 知啊，即系佢用呢个比喻啦，黑白波，即系你喺黑色嗰边睇咪黑色咯，你企喺白边白色嗰边睇咪白色咯。 哦，咁样 啊，呢、這个世界就睇下你个立场系点嘅啫。啊，个立场好简单嘅，啊，曾荫权，啊，大花筒，刘建仪就话天理不容，咁啊李旺阳事件咧，刘建仪就冇出声嘅，咁我就唔知系咪好似梁振英咁讲啦，啊 ，I'm not saying， I am not touching， 咁啊刘建仪就话 I am not saying。都系天理不容， 我冇讲过，但我又冇话唔系吓，唉，真系。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 玩咩咧？真系 黄小姐嘅早晨，黄小姐， 黄小姐早晨， 大班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讲一讲咧，个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啦，佢话特首同佢嘅后任特首办系唔知道，即系冇参， 冇参与，完全冇参 与，系咪代表唔使负责？ 唔使，佢都唔使负责。 我是啲买餸煮饭嘅小师啦，系听咗你哋节目之后咧，就识咗啲即系知识咯。 即系起码知道林郑月娥好打得系咩意思啦，系嘛？ 知，因为成日朝朝咧赶翻嚟听你哋嘅节目， 真系好打得啊！ 我想问一问咧，咁其实即系事情发生咗啦，其实佢保地价嗰度咧，点解佢佢中意？我即系唔知道你几多司几多局啦，你唔好计，因为我唔系即系你哋。 而家咧就3司12局。 佢中意加位就加位，点解佢出咗问题，佢唔可以即刻？即系喐手去解决佢咧，或者唔租俾佢咧。 嗱，我 觉得保地价都唔，哇！大佬佢之前咁着数，咁啊保地价，我哋香港市民咪好唔抵。我可唔可以？喂，你30蚊租俾我啊！我都想去试下。 我都话俾够，我100蚊肯俾啊！ 我85蚊我俾多少少。 你知唔知啊？冇开玩笑啊！我300蚊都俾，唔系讲少。 系， 因为你如果 呢方面咧， 你如果要去海运大厦租个铺位，系租唔到噶。 即系点解咁多人唔出声嚟？咁、那个立法局究竟攞嚟做乜嘢嘅？ 喂，你谂下当年领会，你咪知咯。 我就 系 觉得领会 呢、 這个 立法会， 呢、 這个立法会系唔 出 声 嘅。点解净系得黄毓民咧？ 我而家咧仲有个 我而家揾紧涂谨申，我而家涂谨申一系咧就开紧会，一系就未起身。嗱，我而家周围揾啲立法会员都揾唔到嘅。 咁即系而家全部 我又揾紧阿李永达。 啊，因为李永达咧， 佢哋好冇？ 李永达就好鬼中意林郑月娥噶，佢就帮佢做打手嘅，咁所以而家揾紧李永达。 我真系最唔明咧，即系五司十四局啊，点解佢中意咧加两个人落去？佢话需要就加。可以有咁嘅特权，因为我唔识政治。 因为佢系特首，咁佢有权嘅。你 咁点解佢特首唔去解决呢件事啊？ 咁个特首 未上任啊， 佢自己咪佢测量师嚟噶。 佢未上任，佢可以揸住嗰啲令旗。 梗系啦，佢走去学啊，真系咁权嗱。你冇搞啊！你仲有20日做完，你冇搞啊！等我嚟。 系 佢就系揾阿曾荫权出嚟做砌死鬼咯。 唔系有着数，唔系如果我系林振英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 我唔识，即系我系一个小师奶。 师奶。我举个例俾听啊！如果我系林振英啊，如果我做特首咧，我就走去打电话俾阿 Donald 噶啦。嗱，我话咧，我唔理你做乜，九仓呢单嘢，如果你有着数咧，就不如等我攞，你就唔关你事。如果唔系咧，你就唔好搞啦，等我嚟搞。 另外，我可唔可以讲埋另外一件事？ 好啊，你讲。 我喺琴，因为我夜晚先睇我先三份报纸，我入头睇另外一份嘅，就冇乜新闻，特别新闻系睇，即系唔好讲咩报啦，系睇文化。 唔紧要，你中意讲讲唔讲都得啊。 咁即系我琴日睇完嗰份报纸，真系好唔安乐啊！因为我小朋友咧翻嚟夜晚都会陪我睇报纸嘅，咁我都叫佢唔好睇，即系我唔系想，因为我觉得即系六四呢、這个。呢个人死，我唔识佢边个啦，即系我当普通小市民，我觉得死得好黑暗啊， 系 你明唔明啊？我唔想啲小朋友咁惊啊，原来我哋活喺咁黑暗之中， 系 即系我觉得真系心，即系嗰刹那个心都酸埋咧，真系个心度，哇咁样都得啊！佢咁如果佢要自杀，使乜等到今日先自杀啊？一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佢自杀就话俾你听，你哋更加要记住六四咯，即系虽然我都唔敢开我个证名出嚟，大佬我仲有两个仔喺度啊，大佬。 你冇啊冇啊，唔好做烈士啊，等我哋做得啦，你唔好做。你得闲打下电话嚟听下心机得噶啦。 即系希望呢件事咧多啲人关注啊，虽然佢死嗰人系我哋完全唔识嘅，但系我哋呢啲咁嘅卖餸煮饭嘅师奶仔都开嚟睇下，觉得哇咁黑嘅，点解？ 唔系因为太多疑点啊，你真系咧唔系讲先，呢啲真系天理不容，呢啲就叫天理不容。 同埋我又想讲下咧，有某即系我冇唔系指咩，好多人喺度嘈，哎呀啲地产霸权啊，点衰点衰，点解你唔打上嚟讲下咧？你咁有知识，喺个网度写到自己几真啲地产霸权啊，几真嗰啲官商勾结。点解有个平台，你哋有知识嘅人唔打上嚟讲下咧？用你嘅专业知识去唤醒下身边啲。 咁可能第一就唔得闲啦，我哋 点解唔得闲啫？而家十点几， 我翻紧工噶嘛？ 你七点几开麦噶啦？点解唔得闲啫？ 翻紧工噶嘛？ 搭车都可以打电话噶嘛？你 又唔系好似你咁勇噶嘛？唔想把声俾人认得噶嘛？第三可能啊， 我得条烂命，一个小师奶。 第三可能未有数码收音机，咁 点解未有啫？未有去买咯，71有得买。 咁你帮我买多啲俾啲朋友。 我买咗啦，我订咗未？ 多谢你， 即系你唔好搞，因为我天水围仲未收到，即系我都明白到，好多嘢要慢慢嚟咯。 天水围咧就系被歧视嘅地方嚟噶啦，嗰度咧我哋嗰发。 唔紧要啦，歧视惯咗 系咪？咁啊，冇咁悲哀。嗱，你得闲打电话嚟。 因为希望你哋呢方面咧又快少少，我都想 谢你啊， 想收听咯。但系真系我买咗机，又买咗耳机。 咁你而家点听啊？你而家 咪用上电脑咯。 系啦，用上电脑听住先啊，唔好意思啊。 上电脑就冇唔实咯，收得好清咯。 多谢你啊。 同埋我真系希望你呢个平台咧，唔好因为打压而冇咗咯。 即系冇啊，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啦。 唔系，同埋你教咗好多知识俾我，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你啊，拜拜。 我哋有啲通识系好好噶。 电话旁边咧，李先生，李先生嘅争取时间，李 Sir。 早晨，李生。 系早晨啦。 系 你好，你好啊，李生系。 系， 李生想讲啲咩？ 早晨， 早晨，早晨。 讲呢个海运嘅， 好啊，好啊，海运。 今日唔会塞车噶啦。喂，其实大班你讲嗰啲海运单嘢咧，其实讲咁多人咧，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啫。你申请去呢个广东道做，去礼拜六、礼拜日做日做日呢个广播， 做直播吓， 吹鸡，吹鸡系啦。咁最紧礼拜六、日咁我哋啲网民咧就会出嚟撑你嘅，都好似 D N G 咁噶啦。 系吹鸡，我而家吹啊。 系啦， 最紧 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呢个你哋呢个其实电台好好嘅，点解咧？嗱，你哋同人民电台就唔同啦。琴日小弟打电话去香港电台，点解知个嗱？你哋做 archive 最紧要原汁原味，就唔好学佢哋港台咁剪咗。我琴日讲咗句话，阿 Norman Chan 当日啊渣打用高薪揾佢过去过冷河，佢就剪咗我呢段啦。喺 archive 度啊， 剪咗呀？你又唔系你又冇讲粗口？ 哦，系咯，咪就系咯，我讲事实啦。 你都客气啊！我唔叫做 Norman Chan， 我叫攞命 攞命陈， 系咯系咯。其实咧，大陆咧讲翻大陆呢单嘢咧，大陆其实基本上咧睇佢三个简体字已经讲晒噶啦，爱无心，应无心， 亲不见呢三个字已经系其实已经总结晒大陆嘅状况。 如果你问我咧，我就最简单冇人性。 嗯， 咁讲完啦，有乜使乜咁麻烦？冇人性。 因为大陆嘅简单字就爱系冇心噶嘛，反应个意思 系 冇心噶嘛， 你真系 亲亲亦都不见噶嘛，今日已经知道大陆咩事噶啦。 我哋而家点解佢哋净系恰嗰啲系失明人士咧？真系啊！ 佢唔系大陆发明一样嘢啊嘛，有嘢叫被失踪、被自杀啊嘛。 唉， 不嬲都系咯，呢啲就有呢个。 唉，你而家俾人学蟹咗啦，窒啦窒啦啦。嗯、你而家电话俾人河蟹咗啦 ，OK， 拜拜。 其实你唔想河蟹咧，喂，其实你唔想窒咧，喂，你同 BCW 合作可以。 嗯， 哎、你唔好提添啊！喂，你提一提人合作都冇得合作噶，大佬，你唔好督爆我哋先得噶，大佬。 好多人咧，中意用电话嚟听，但系问题就系你有样嘢唔知嘅，三 G 就好嘥电嘅，二 G 就悭电啲嘅。如果你将个 server 摆喺 BCW 里边，原来会可能同个啊唔使钱又好乜都好，等啲。佢嘅用户咧可以直接喺佢 server 听咧，就唔使用。 唔系而家如果你有捞，已经听到噶啦，五七一至五七七。 唔系啊，咁捞大佬唔通我真系打拎住个解码出街咩？ 咁、哦、冇办法，咁、啊、你唯有用呢个 apps 咯。 所以啊，打 apps 你系行 internet 啊嘛，你行出街啊嘛。 咁你有嗰啲一世唔收嗰啲咪一世嗰啲任用嗰啲噶？ 唔系啊。internet 你出到街就会有人可以俾人 jam 你噶啦。 好 多谢你，多谢你。 OK。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三日开会审议竞争条例草案，开会后冇耐已经系表决通过政府提出嘅其中一项嘅修正案。人民力量话会拖延草案嘅审议。港股系开市。咁做好噶，恒生指数高开119点，咁最新系报18797点，而国企指数高开45点，做紧9518点。到访华盛顿嘅菲律宾总统阿基洛三世今日会到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咁可能会倾到菲律宾同中国嘅南海主权争议。菲律宾驻美大使话，阿基洛三世亦都会同多位嘅美国国会议员见面，咁讨论双边经济同埋防务嘅合作。英国政府外相夏伟林表示，将唔会派官员出席喺乌克兰举行嘅欧洲国家杯赛事，咁抗议当局囚禁前总理季莫申科，以表示英国唔同意乌克兰政府嘅政治举动。乌克兰认为政治和体育应该分开，又说杯葛只会损害到足球的运动。英格兰三场的分组赛都会在乌克兰举行。季莫申科去年被裁定任职总理期间滥权，判监七年。季莫申科早前说，由于在狱中被殴打，绝食近三个星期。内地的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在山东的东施古村看守人员已经离开，哨岗和其他监视设施亦都拆走。陈光成的兄长陈光福说，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不过身处纽约的陈光成认为，看守人员撤走和拆除监视设施不值得高兴。陈光成说，中国当局上个月已经答应他这样做，而他的侄陈克贵被控企图杀人，仍然是被拘押。另外，陈光成计划在纽约写一部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人权诉求的书。陈光成在四月摆脱软禁，逃离山东的住所之后，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其后在中美协议下，陈光成前往纽约到大学进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的天气转吹不稳定。现在录得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 87%。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今次好彩冇事咋，下次千祈唔好带太多细路游水啦，小心照顾至系最重要噶。 知道啦，安全畅泳乐逍遥，照顾儿童最重要啊嘛。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系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嚟嘅，应该要承担呢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咧，神仙都避唔到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 听日咧就嗰三傻立法会三傻嗰写 minority report 嗰三位议员咧。啊，尊贵嘅议员咧， 少数报告 啊，嚟我哋呢个节目噶啦，就9:00-10:00啊，大家嗰啲雷曼苦主啊，啊，对呢个报告或者个整体报告或者呢个少数报告有咩唔满嘅地方， 支持同反对都可以打电话嚟， 都可以打电话嚟啊，亲自问下佢三傻就最好啦，唉、哎，睇下咪神仙难救啦。不过一样嘢咧，啊，喺睇 Facebook 啊，有个听众提咗我 系。 佢话$35租海云大厦， 嗯， 咁梗系想创我哋个心啦。阿林毓华想问下你，租龙屋、租板间房、租劏房几钱一尺？ 哇，几廿蚊尺噶？ $35都租唔到啊！ 系咯，咪就咯，介租唔到啦。 所以我咪话我想租咯。 啊， 啊大佬，咁而家就啊呢、這个旧仓 龙屋咧，嗰啲同埋啲劏房啲系贵噶， 同埋汇德丰咧停一排，我唔知为咗咩事。嗱，总之一样嘢，而家 交易咁啊， 而家倒数。而家倒数，今日咧就系礼拜五，听日就礼拜六，后日就礼拜，跟住礼拜一、礼拜二，仲有四日，头尾四日，政府就会同呢个九仓签约，我就唔知边个同佢签啦。咁林郑月娥作为发展局局长就话唔关我事，亦都唔关特首事，亦都唔关梁振英事，总之就关人乜事？但我哋都想。租我比较350我都肯租，冇讲35，再唔啱比较400我都租，因为我实有得赚嘅。你知唔知啊？你想喺海湾开间铺，惨过申请公屋啊！话俾你听，一电话旁边有听众啊，敏仔啊，敏仔啊，早晨， 早晨好啊，大班啊，你好啊，林伯， 系系你打嚟做咩？想嚟租房啊？想咩？ 唔系，咁我哋咧。即系我而家咧就唔喺香港嘅，我哋身在海外咧十几年啦。咁啊，而家睇翻香港啲情况咧，就觉得好鬼得意。咁、咧，你又 哇，你真系隔岸观火啊，好得意。 系啦，咁 我哋活喺水深火热之中，你就觉得好 得意。系 ，OK， 即系好似睇电视又好鬼过瘾。嗱，首先提一句先，嗱，大班你又唔好阻人发达。 我成日都阻人发达噶啦。 中咧有咩死人冧楼咧？嗰啲古仔咧，第一个咧一齐夹粉俾钱啊！做乜嘢你就自己谂， 真系揼我啦，揼我啦，系冇大家嚟试下，冇讲啲衰嘢。 你食饭我唔知啊。第二件事，系讲翻正经先。嗱，好似讲紧呢个海运大厦呢单嘢，咁啊林郑话唔关佢事啊。咁啊边个批嘅先？你咪上去廉署。嗱，前嗰排你哋啲人好兴去廉署备案噶，特首食碗粥都要备案噶。哇，呢、這个咁大单嘢200多亿啊，点解冇人上去备案咧？ 冇啊，7-9亿咋。 但系输送咗200多亿啊嘛，吓、哦、你真系啊， 二百几亿啊，点解冇人上去备案咧？但系我最紧要呢样嘢，你咪求其喺地政处揾个友出嚟认咗头啊，话我做嘅咪得咯。咁同埋你话我冇收受利益，唔系即时利益嘅，而家香港你哋兴延后利益嘅。嗱，咁嗰条友几时退休先？10年好。10年好唔好？20年好唔好？咁你 听人21年， 即系仲有1年你去啊嗰度做嘅收受嗰啲咁嘅，好似梁展文嗰啲咁嘅顾问费。呢啲然后利益你点搞先？21年喎，你批咗人。你几时退休啊？你退休之后继续做。 退休之后仲有仔女嘅，嗱唔使自己做嘅，仔女做咪得咯。 咪系咯，咁呢啲 你知唔知咧？一样嘢嗱，我又讲啲个人嘢俾你听啊！你喺边个浮啊？ 我喺三藩市。 嗱，你知唔知我哋香港好多人咧好叻噶？呢啲富二代咧，或者嗰啲高官嘅下一代咧，如果去英国咧就去剑桥牛津，如果去美国咧就去哈佛、啊 Princeton、史丹福、耶鲁，总之咧间间都系常春藤大学。 咁我想问下你，你信唔信呢个为呢、這个因子嘅咧？系咪佢哋啲基因系醒啲嘅咧？点解啲有钱佬我就明啊？有钱佬可以捐钱啦、啊。但我问你啊，即系等而家搏一波个仔，啊嗰、那个搏瓜瓜都可以读完 哈佛啦 吓，读完剑桥啊搞唔掂啊，走去哈佛读。嗱，嗰啲有钱佬唔好讲啦。我想问你啦， 千几百亿间俾间剑桥起个。管啊！ 我想问下你啊，咁啊高官咧，香港啲高官就冇钱噶、啊，即系讲个钱就捐一百几十万美金嗰啲梗系冇啦。咁点解啲仔都个个唔系叻嘅？有时我真系，唉，我仔有时都问我老豆，点解你唔去做官啫？你做官我咪入到哈佛咯咁。 唔系咯，咁你做官嗰啲 bull blood 啊嘛，大班啊，你又唔做官，捞咗一届立法会，你又劈炮啦，咁 我顶唔顺啊，顶唔顺啊，啊，我个搏一波个孙啊，搏瓜瓜， 我啲工立法局嗰啲工唔系常人做噶，你话啊，讲起立法局又好好笑噶喎，即系你哋又兴讲拉布啊，咁我睇电视嘅啫，我冚唪都系，因为隔岸观火啊嘛，咁啊访问有个阿叔定阿伯，问佢赞唔赞成拉布，佢又反对嘅，咁啊问佢赞唔赞成替补机制啊，佢又反对嘅，咁样咁得意嘅咧， 唔系 咁佢言论自由嘛， 咁啊而唔系，但系同埋一个人啊系精神分裂， 佢唔明啊，即系因为点解咧？佢哋唔明咧嗰、那个拉布嘅前因后果咧，个因由其实就系因为反对反对替补机制啊嘛，咁你知啦，我嗰阵时候未开麦，冇人解俾佢哋听啊嘛。 啊，系同埋大班又好好笑， 系我得闲解俾佢哋听嘅啫嘛，我冇嘢做啊嘛。 又好好笑，香港我真系觉得好鬼得意嘅，而家 咁啊，快翻嚟啦，系啊，翻嚟笑下咯。 咁啊，香港嗰啲人又话追求自由民主、真普选、一人一票，哔哩吧啦咁样啦吓。喂，阿大班，你去过咁多地方啦，全世界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嗰啲议会，边个议会话唔俾拉布嘅先？ 嗯。 是得香港议会咁批咁过瘾话唔俾拉布，啊仲有李永达话最憎拉布添，哎我真系俾佢吹到 bad 佢应该唔好选噶啦，我话俾你，因为一个人咧连自己做立法会议员嘅权利啊，唯一嘅权利都放弃埋，佢可以唔选噶啦。其实 我真系好多过瘾嘢讲唔晒，你俾多个讲，仲有一阵间嗱，好似头先咁样讲，地政署批咗79亿俾海运啊续租啊， 九仓 咁啊林郑话唔关女士啊。喂，咁啊，雷曼嗰單嘢你冇嚟怼任志刚出嚟㗎喎，任志刚都唔关事，又唔係佢行到銀行嘅。咁、你又怼任志刚出嚟，任志刚又好似死狗咁樣。咁你 任志刚就因为点解呢？第一就冇啊林郑月娥咁好打。 咁打得。 第二仲有呢，鬼叫係唐莹咩？佢当日人哋啊唐英年啊，即係做特首，你就撐佢㗎冇问题，到佢衰嗰日啦。啊点完票失败㗎，你仲咁有义气企喺佢身边。喂，你想唔死都几难咧？有冇听到台年讲嗰日讲话秋后算账啊？ 喂，系大班，你收到你知唔知阿吴刚正买边只马？ 佢就去支持阿唐英年嘅，不过咧就收尾俾咗个报名表之后，发现咧填错个身份证号码。阿林旭华都试过噶啦、哦，林旭华一次争我钱啊，我追佢债，佢话诶开咗 check 俾你50,000蚊。 唔系， 咁我冇睇啊，唔系啊，我冇睇啊，我冇睇佢写错日子啊，去到银行攞唔到啊。 有冇填啱？填得啱翻啱啊！ 咁啊，收尾翻嚟揾佢都揾到唔到啊！隔几日先揾到佢，到时佢搬咗水啦。咁啊，真系俾一张 check 冰之计啊嘛！呢个 咁啊，到时俾现钱我啦。 唔系咁佢即系冇买到马噶，其实佢 冇噶。不过收尾最近咧，佢就撑阿梁振英嘅出嚟，跟住有线咧 选到啦，梗系啱。 跟住仲有线申请咗个无线牌咧，准备批俾佢。佢而家话唔要，佢而家话咧要再咨询。咁你知道做咗咩啦？咪就系我一早讲咗噶啦。你唔知道有冇听啊？早两个礼拜，我就话咗 呢啲咪你同阿林伯咯，一个卖药，一个曼打罗啫嘛。 好啦，我哋听广告啊，得闲打电话嚟，唔好笑咁多啊，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男女老幼都鍾意踩住架单车四围去，但係点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感谢有留意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有前香港单车代表何少伦，由技术到装备，由路线到守则，向你传授秘笈。好玩星期天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Time to play.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系谢飞老师，都唔知话佢好彩定系唔好彩啊！由中国红到荷里活嘅一线女星，被传喺过去十年同最少五个大陆富商同埋高官有染。简单两个字，有染啊，就帮呢位炙手可热嘅女星带嚟七亿人民币嘅收入。啊，以为系艺术至上嘅专业演员，原来都只不过系一只系啦。话时话。妓女的英文呢原来都有好几款的、哦啊、各位数码电台的听众个个唇过蒸流水，妓女这些英文又怎会懂啊？不紧要，等我谢飞老师教你。 Time to play, Time to play. 最正宗的字呢当然就是 prostitute, P-R-O-S-T-I-T-U-T-E, 这个字呢是解做妓女、啊、或者性工作者啦。另外一个字呢就是 hookerHOOKER, 咁呢个字呢都系解妓女，咁但系通常呢都系喺街头搵食，喺街边搵食嗰一隻妓女啦。咁最后一个字呢就系 whore,W-H-O-R-E,whore。咁 whore 呢个字呢除咗解妓女之外呢亦都可以解嗰啲水性杨花嘅女人啦。诶、留意返 whore 呢个字呢亦都可以作动词用㗎喎、哦。作动词用系点解呢？譬如话 hey,Never go whoring, 永远都唔好去 whoring 啊！乜嘢叫 whoring 啊？即系嫖妓咁解啦。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B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早晨，早晨啦！嗱、嗯，讲翻拉布咧，正如我朋友讲啦，咁你记得拉布嗰阵时啊，阿大舅阿陈伟业咪整咗1000讲山 cancer 嘅， 嗯， 跟住阿郑家富咧就讲神迹嘅， 系 嗱真系有噶，嗱俾架车撞到飞起，全身几乎粉碎， 嗯， 尚余一丝气息，医生都话佢冇得救噶啦，嗱。咁如果呢个系立法会议员嘅话，俾架车撞到乜散晒嘅，冇得救啦，咁咪辞职啦，唔做啦。点知昏迷咗三日，苏醒过嚟，准备要切咗左手同埋双脚，几次手术之后咧，又唔使切肢、哦，以为余生咧要用轮椅代步，点知双脚突然间又喐得、哦，于是就再次又走又跑。嗱，咁啊，于是咧，咁我要参加补选啦。 嗯， 我本来俾架车撞散咗啊。嗱，呢个真人真事，不过呢个唔系立法会议员，呢位咧系一位美少女。 嗯。 啊！佢就喺深圳嚟香港读书嘅周子涵啊！佢喺死神嘅手里边挣扎啊，逃出啊险境嘅奇迹少女，呢个19岁喺香港教育学院修读全球及环境研究学士课程一年级，今日就获得赛马会颁发嘅奖学金，喺今年29个得主嘅得奖学生之一，三年里边可以攞到29万。嗱、 嗯 啊，所以证明咧。嗰次大舊同阿鄭家富喺拉布嗰時講山 cancer 嗰啲 有理㗎， 係有理由嘅，原來真係有神跡㗎， 即要講清楚每一個細嘅環節。 所以民主黨有就唔好話人哋嗰啲質素低，人啲修訂喺、嗯、電話旁邊有聽住阿陳生嘅。 陳生你好， 你好陳生。 啊，你好早晨， 你好早晨早晨，點啊？有咩好食㗎？ 冇阿郑大班 系啊， 因为我咧就好耐未听过你嘅节目， 好耐八年几咯， 都唔系啊，喺商台嗰阵时，你同阿郁敏嗰阵时， 哦嗰阵 嗰阵时， 嗰阵 林都有啊，同埋阿林业阿黄旭文阿林旭华话， 系系系喺度啊， 旭华嗰阵时啊嘛， 嗰阵时八年前咯，封麦就八年， 到依家阵咧冇听你啦， 嗯， 咁啊依家阵咧我啊啱啱第一次打你嗰头嘅啫， 多谢多谢，嗯。 因为 有乜意见？ 点解咧？即系讲喺啊，即系林郑月娥嗰啲同埋九仓嗰啲啦。话佢系讲九仓，你哋唔讲起咧，我哋嗰啲市民都知啦。佢讲一大班系咪啊？ 我冇人讲噶，报纸都唔买噶，因为报纸全部有广告啊嘛。 因为我唔知啊，我日日都睇报纸啊，我哋七廿几岁，即系都系。睇下报纸嘅啫， 唔得噶，要听埋收音机先得噶，要补飞噶，要要补飞噶，要补飞噶， 买咗部你啲收音机， 要补飞噶，要啊！ 我哋好多通识嘅资料吓，系。 但因为点解咧？因为林郑月娥打得，即系你讲话打得 系人都打得噶啦，我都打得啦，几廿岁出去都 喂。睇你打边个啫嘛？ 系啊，你点解会打得咧？你譬如天星码头嗰啲咁，喂，你一个人落去有乜问题啊？大把警察跟住你尾噶嘛。 嗯嗯。 系嘛？你想打得噶？你 同我翻嚟讲呢个集体回忆啊，同保育翻后生仔都好好合情合理嘅。 我 讲 啲示威人士咧就好 和平噶，系系。 老实我走落去，不过就热啫，你知唔知成身汗咯？ 冇冷气啊，系。 啊，嗰阵时可能唔知系天冷就好冻咯。 系啦，仲有咧，佢第二咧。 冇红酒饮咯，听闻啊，林郑月娥饮好，同啲地产商都经常饮红酒噶啦，我听翻嚟嘅咋。 系啊，你话佢啊，样样都打得，梗系啦。譬如个强拍咁， 嗯， 喂，佢立法会实够票过噶嘛？ 冇错啦。 啊，咁啊要赞啦，扫把头啊，扫把头嗰时就好兴噶。扫把头大声疾呼反对噶啦，有时咧扫把头做啲嘢咧，都唔系冚烂做晒坏事，有时又做下好事嗰间中。 咁啊系，佢依家洗，即系佢洗个礼翻嚟都叫做好啲噶啦。 好啲咋？知唔知好啊？唔好噶，呢个人唔系好人嚟噶。 少少好啦， 即系坏人做好事咁解嘅啫，间中。即系你知啊，嗰啲黑手党嗰时候有天主教堂噶。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扫把头，我都好憎嘅，即系佢改个形象翻嚟啦，都叫做。我不嬲都唔系认同佢噶啦，做把头啲嘢系嘛？ 千祈唔好上当啊！有啊， 真系 唔 嗱，我咧，佢系讲翻我哋几廿岁，我真系每一副立法会咧，我真系睇电视由头睇到尾嘅， 真系好 难，冇办法。尤其星期三嗰啲节目，即系寻日个节目讲， 系 哇，大佬，你啲建制派同埋民主党冇个人喺度。 系 讲嘢啊，大佬得三个人讲嘢，喂，你系辩论啊嘛？ 嗱，你讲得啱啊， 系啊，嗰个议会入边真系吓， 你讲得啱啊！而家啲立法会员讲下嘢，你就话佢拉布，其实就即系话俾你，过去立法会员系完全唔做嘢噶，但系而家做嘢，你就话好勤力咁解啫，你明唔明啊？ 嗱，因为点解以前话港人，依家港人拉布啊，黄毓民啊，大舅啊，同埋阿长毛拉布啊？以前唔系噶嘛，涂谨申一个人出嚟讲四十几条议案修订嘅，佢、民主连一个都冇人喺度噶嘛，工联会，嗰阵时冇人抽证嗰啲。 好啦，你都系选民嚟噶，咁你知道九月 九、月份 点样投票啦，票债票偿啦 ，OK， 要你神圣嘅一票。 呢啲我哋投票不嬲都知道噶啦，我哋 好啦， 有数 啦。喂，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啊，陈生啊。 好， 电话旁边咧有位何生啊，争取时间啊，老何。 何生。 咁我唔係老可啊，陈生。 你乱可啊！我以前商台个老板都系得一个老可，一个小可。 大姐讲， 你话林郑打得，咁啊，梗系打得啦。咁你个 friend 拣佢噶嘛？ 嗯， 唔系噶，咁梗系啦，要去帮政府咪打得咯。政府嘅对象，嗱，当你个老细话你打得，就即系话你帮到佢啊嘛，你明唔明啊？但系就唔系帮市民啊嘛，你明唔明啊？但我啲市民系好蠢噶嘛，次次人哋攞民望攞最高嘅大佬，即系你俾人揼完之后，仲要话佢英明神武咯，好嘢啊嘛，所以香港人系好可爱噶。 喂，咁其实 咩？ 其实而家嘅情况啊，咁你个 friend 成日都话俾人贪啊，咁而家佢咁大嘅官商，即系勾结咁利益输送嘅时候，大家咪一齐噶，咪怼翻你老友出嚟再受多次咯。 唔紧要啊，赖佢最好噶啦，咁有咩咪赖佢咯，仲有嗰廿几日，咁赖咗佢之后，啲叫白狗偷黑狗偷食，白狗当灾。 咪咯，你廿蚊， 而家做紧啦，而家喂，你唔知道而家做紧噶，乜、你真系咁聪明，你唔知道而家做紧噶。喂，食碗面都大镬啊！而家就睇博物馆都唔掂啊！你知唔知？而家喂，完全就做紧呢样嘢。而家你明唔明啊？ 但你好奇怪噶嘛？你嗱，你公民党嗰啲全部你嗰度嘈到咁犀利嘅时候，而家咩都冇噶，全部全世界都暗春咁。 嗱，公民党就俾人打窒咗套戏噶啦，呢班友就冇鬼用噶。你知呢啲叫银样立枪头啊！自从嗰次即系飞熊事件同埋嗰个天桥之后咧，打窒咗佢哋，乜都唔敢出声噶啦。而家边度夠胆出声啊？公民党而家做咗鹌鹑好耐㗎啦。而家有个新名词啊，嗱，呢个叫鼻鹌鹑啊，呢个叫鼻鹌鹑。OK， 公民党鼻鹌鹑， 即系鼻失踪、鼻自杀啦。 呢个民主党嘅鼻富贵啊，你明 啦 嘛？ 明白。 我哋希望有一日咧就唔使鼻收声咁就得噶啦。 咁都唔会嘅，我买嗰四部心机都唔会咁快鼻收声嘅。 喂，四部一齐开刀系收唔到嘅，如果收唔到就 我打咗电话去管 啊，這個電信管理局的。 是啊，打多啲啊，唔該啊。 咁佢話佢翻嚟睇都冇用，而家都仲未搞掂。 你住喺邊啊？ 我部心機，我住喺屯門咯。哎、我喺青山發展站對 面，屯門有啲人話好清嘅，有啲人話。 嗱，佢唔斷線就好清嘅。 數碼心機就係噶，唔斷線真係好清嘅。我如果喂如果我唔病咧，我好健康嘅。我唔死我都好長命。 我而家用得撈嚟聽，好似你咁，我吞咗嚟，反而我就好穩定啦。 係，咁梗係啦，用緊光纖嚟啊嘛， 講緊有線咧，就咧有線傳送梗係正啦，即係麗的呼聲嚟嘅一個係，嗰個叫做數碼麗的呼聲。 好啦，咁你继续 啦。多谢你啊，系，千祈唔好被收声就得噶啦，不过迟早都被收声，因为而家9:58，仲有1分钟咧，我就俾阿梁思豪收我声。多谢你啊。咁啊，嗱，呢，而家咧，你知啦，啲翻鬼佬啦，吓、啲人成日讲话啲翻鬼佬勾结我脚势力啦，咁啊走去禁人哋食鱼翅啦，咁你知班鱼翅佬讲咩咧？ 讲咩？ 佢呢班翻鬼佬。我哋食鱼翅，你阿芝阿庄，我哋食燕窝，你阿芝阿庄，你咁叻就唔好食鹅肝。7月1号起，加州全面禁止人食鹅肝，所以翻鬼佬系好公道嘅，话俾你有时唔到你唔讲嘅。听日我哋有咩嘉宾就立法会三傻大闹数码港， 林建峰、石礼谦、黄怡宏吓，同你讲呢个 系。天请早，跟住落嚟我哋嘅精彩节目。啊，咸咸地嘅风骚快活人， 梗唔系啦， 系咸咸地嘅。 唔系啊，你个名讲错咗节目名。 节目真风骚， 大家风骚啊嘛， 系 真系。 喂，佢系风骚快活人嚟噶， 以前啊嘛。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2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